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美，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赶餐不打。 是啦，一阵芬芬都会装返我哋㗎，因为芬芬要即又要出外呀，咁变咗佢又同佢预录咗一啲部分咁样嘅，一阵会有埋芬芬嘅。OK， 嗱，咁我哋讲下先啦，咁今个礼拜就戏就点都有嘅，咁就正常嘅无声绝境啦，咁另外有嗰套Rampage 術叫乜鬼話？咩末日困獸戰係嘛？香港譯做 困獸戰啦，冇錯，都唔困嘅，微微困，但係困獸嘅，係啦。 係啦，咁白色星星就加多隻冇毛嘅就阿 Rock 係啦，兩隻星星咁嘅組合係啦，咁打一隻巨狼同一隻類似哥斯拉咁嘅物體嚇，佢話鱷魚咁嘅，即都唔係㗎，你都變咗種㗎，都不能即係都唔知咩嘅，係即係狼都識飛咁㗎，咁你話咪狼啊？咁 anyway， 咁一陣會講下啦嚇，咁無聲絕影或者不打咪都會講翻少少你嘅感想係咪？ 啊，冇錯冇錯，係。 係啊，咁呢套或者我真係有感想啦，喺上面我咪講咗，唔係新㗎嘛。咁新嘅感想就係呢、這個我哋好應景囉，即係呢個無聲絕境係。咁我哋都俾人 DQ 啦，係咪？即係其實一網上言論就冇言論自由嘅，基本上即係嗱，呢個解釋就同政治解讀有啲唔同，我就見係外國啲朋友，因為佢哋係外國㗎嘛，咁佢又冇啲咩政府又唔俾你講使用為例嘅，係咪？咁佢點會係想講呢啲啫？咁佢哋個解讀就係其實佢講網上嘅。咁即係好似你一中嗰啲左膠都唔會俾你出聲㗎啦，係咪？你講句嘢唔啱聽，咁佢即刻麥迪文都冇得撈㗎喇喎，唔好話你普通人喎，係咪？咁即係原來喺網上講句嘢啫，講句即係自己嘅意見啫，咁你唔好理我句嘢啱定錯啊，我錯都有權出聲㗎，係咪？冇㗎，佢哋話冇嘅，其實一係搞到呢即係網上言論都冇自由啊，唔好講話即係再高級別啲嗰啲啊。唔好話講嘢得罪 Donald Trump， 唔係即係討論下啫，佢唔得嘅，即係佢哋咁解讀。咁我哋發生咩事呢？冇乜點嘅，其實基本上慣性㗎啦，唔係啲咩新嘢，就係、好多打手公司得閒無事呀，即係搵啲好鬼嗰啲咁嘅，嘩都唔係二線呀，即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線電影嘅喺度假玩嘢，咁攞住話我哋唔知佢傾版權，咁牛頭角師奶都傾得嘅呢啲版權 ,ok?佢有鬼咁、其實呢我哋上訴過係得直嘅，基本上因為佢根本就冇，根本佢就冇咁就無告，咁但係佢嚇親啲合作伙伴㗎嘛，基本上係咪咁人哋個平台呀唔想即係賴嘢㗎嘛，咁你咪結果都係最後即係搞到我哋㗎啦，咁即係講真，平台呀唯求自保嘅啫，咁你其實你 YouTube 自己都係呀，佢都係唯求自保，所以一有人投訴佢就受啦嘛，佢唔會話喂睇下呢條友係咪電影公司嚟嘅先，大佬牛頭角師奶都話我擁有某套戲電影版權，咁都得咪佢真係㗎，佢唔理㗎，係呀係呀，咁佢就先禁咗你先啦嘛，咁你覺得有問題你咪上訴囉，咁樣咁但係呢個上訴過程係需時嘅，同埋你都係即需時要先幾耐呀，新啲講過㗎嘛， 條片如果要 ban 咗嘅話就要十日啦，最快或者一個禮拜咗，係啦， 上訴就好有結果咁解，我 係啦。 O K， 但係嗰十日內就個 account 就會停咗嘅，即係啲人睇唔到嘅，定還是？ 首先條件會睇唔到 啦， 係啦。首先，但係如果咧你奶足三次，連續三次啦，應該話係嚇，咁咧就會成個 account 就玩完㗎啦。 哦， 就 DQ 你啦，係啦，係啦 ，DQ 啦，明白。 唔係喎，咁如果咁我如果阿飄，我上訴成功計唔計㗎？係 咯，咁會唔會扣翻嗰次先？ 如果你喺上訴成功咗嗰陣時冇賴翻三個嘅話，就冇問題嘅嚇，暫時啊。 咩叫連續三次啊？唔係好明啊，一定係三次啊，冇話連續啊。 即系你舐紧嘢嘅时候再有咯。 吓系噶，我知原来隔咗你冇叫做舐紧嘢期， 系啦， 试隔三个月后又可以试三次嘅，你印象系咪咁意思啊？ 系咯，即系过，总之过咗佢嗰个十日，好，咁佢话你条片冇事啦，啊，可以出翻嚟啦。咁嘅话咧，咁就可以再 哦，咁咁即系话个牛头角师奶一次过告我哋三次都识死啦，系咪啊？ 应该系啦， 唔使阿飘啦，系咪啊？ 系啊， 咁啊咁咯，咁所以我咪觉得系上次呢个 YouTube 总部俾人吓袭击，我觉得系即系我唔系话支持啫，但系我好明白嘅。 系， 明白，系，即系理解，可以理解。 我唔排除下次系我做 ，OK？ 系 ，OK？ 啊，即系大佬，你咁样做嘢法系咪啱唔啱啊？即系你咪即系我哋又闹紧嗰啲行政制度啫，唔系就系政府啦，你啲公司都系啦，即系你咩一刀切啫嘛，你唔想濑嘢，你都唔理。是点是吧，咁所以 anyway, 咁咪真係冇咪冇网络言论自由囉，其实就係咁样造成㗎嘛，同埋咁样造成唔止即係咁 YouTube 衰啊，或者哎你其他平台怕死即係都唔敢摆啦，咁样咁唔止啊，其实唔系啊，无声绝境就係讲緊你听緊嘅依家听嘅我哋听众啊，你都选择系唔出声㗎嘛。 嗯， 即係无声系你无声嗰个人都系做緊帮凶啊，而家讲緊系。唔係話就係有隻怪獸啊！你唔出聲，其實你都係怪獸啊！即係你都喺度縱容緊，就係、是、喂呢啲嘢好似好平常啫，呢啲嘢啊冇乜特別啫咁樣，或者係咪即係睇下你咩人賴嘢啦，係咪？可能你有啲某啲俾人 DQ 咗嘅議員，仲鬧緊政府嗰啲，喂佢賴嘢，咁咪好多人出嚟撐咯，係咪？咁我哋啲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喂講下氣講下無謂嘢嗰啲嚇，我哋唔算最無謂噶啦。如果你講以前嘅話，係啊。好多教你去第啲嘢嘅節目仲少人聽嘅，咁你即係呢啲係小眾節目啦，講啲唔等使嘢㗎啦，呢啲就俾人攻擊都冇人會撐你，係咁樣㗎嘛。咁唔係話喂呢、這個攻擊係不合理㗎嘛，做咩事啫，我幾時有犯你嗰個嘢啫，係咪即係仲講咩出嚟講咩公義啫，嘥氣啦，如果係咁係咪，你鬧政府做咩啫，嗰啲、啊、你未管到呢啲啦，原來喔、哦即係平時根本嚇少少嘢大家都已經褪態啊，係啊，都未有人出動洗頭艇，你驚 Yahoo ban 你 account 係嘛？咁我哋又唔驚嘅 ，OK， 即係管 ban， 我哋拉登嚟嘅 ，OK， 嚇，咁冇辦法啦嚇，即係我哋唯有繼續用呢個恐怖分子式嘅方式去做節目啦嚇。咁冇㗎，我哋都想即係大家開心心嘅，但係唔得嘅，發覺係啊嚇咁好啦。咁而家聽緊嘅聽眾，如果你啊有自發覺得即係喂，其實有咩幫到手，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只需要將我哋啲節目咧集集貼上一啲平台嚇，唔可以唔止一個嘅，任何公眾嘅平台，即係你中意你貼翻上Yahoo又得啦，你貼去 Facebook 又得 ，Twitter 咩你諗到嘅都得。我因為我哋唔識啊嘛，可能仲有好多古靈精怪嘅，係咪啊？ 冇錯。 哎，我见有啲咩 line blog 啊咩咁，我见好多嘅，我又唔知嗰啲挤唔挤到嘅喎，系 Instagram 应该冇片噶系有冇噶？我唔知喎，你中意都可以整嘅喎，都有嘅，我见到其实都有，但系我见啲人都系短片啦，吓喺度影紧自己食饭咁啦吓，咁我唔知道有啲乜嘢 ，OK， 甚至任何你可以想象到你识我唔识都冇所谓嘅，任何国家嘅都得嘅 ，OK。因为我哋其实好多海外嘅听众，咁如果大家系帮手，不如你自发啊。將我哋啲片 share 啦 ,ok? 咁大家可能又會擔心啦，得唔得㗎，得，我同大家講，我哋嘅節目其實一開始擺上呢、這個開台呀嗰時其實已經係under 呢個叫做Creative Commons 㗎，因為嗰時佢哋成個台啲節目都係嘅，如果你唔得就唔好擺嗰度㗎啦。咁所以意思即係話呢 ,Creative Commons 即係大家好清楚，就係你可以將我哋嘅隨意轉接，但係當然你要畀返 credit 我哋啦，你唔好話你㗎啦個節目 ,ok?咁就得㗎啦，咁亦都唔牽涉牟利啦，當然係咪，你唔好攞我個節目去即係灌六成一隻大碟仲要賣錢啦，係咪，咁就唔得 ,ok,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轉貼呀，咁成個節目轉貼，咁其實我哋由節目之初已經好多好奇怪，嗰時我哋冇開口叫㗎，但係嗰時有好多人聽完呢真係有擺我哋節目去其他平台。是啊，因为嗰时我一 search 个沙拉全面咧 ，search 咗好多啊，点解咁多人去即系将我哋，可能佢唔系集啦，但系有局部集数都有摆上唔同平台嘅， 當時係啊，咁、但係而家又冇啦。而家我哋開到聲叫到都冇人做嘅，講真係啊。咁如果大家真係想幫手，不如大家自動啊、自發啊，將我哋節目就轉貼嚇，或者製成片嚇，點都好，就擺上你自己熟悉嘅一啲嘅平台。你覺得哇呢度多人聽嘅會咁，咪擺上唔緊要嘅嚇。但如果到時你擺上平台，即係例如我唔知其他平台有冇錢收啊，例如你擺上 Yahoo。如果唔係擺上呢個 YouTube， 咁 YouTube 有廣告費收㗎嘛，如果你真係收到一千幾百嘅話，你可以自己 keep 住又得 ,ok? 即係歸你嘅基本上 ,ok? 我唔會話喂咩我話你長期擺個節目而家咩有六十萬咁你叫佢俾返我咁我腦冇啲咁嘅事 ,ok? 即係你擺就係你嘅 ,ok? 佢啲廣告費收都係你嘅 ,ok? 得未？如果你有本事可以貼我哋節目貼到個月收幾千蚊，恭喜你！你嘅 系 有人话得啊嘛 ，OK， go ahead， OK， 呢啲钱系你应得嘅，等同于我哋而家同其他合作单位一样嘅啫，唔通台赚到嘅广告费会分翻一毫子俾我哋咩？系唔会嘅 ，OK， 咁其实都系归你阁下啫，咁但系如果你过唔到自己咧嘅良心咧，我欢迎你捐俾我哋嘅，因为我哋都好穷 ，OK， 就咁解，但系其实我只系你嘅 ，OK。OK， 就是咁啦。咁 OK 未？清楚交代佢未？我唔知冇嘢要，仲要補充啦。大家冇嘢補充。 冇啊。 有冇？ 冇啊。 馬仔冇啊。 冇 啊。咁總之就係呼籲大家，即係頭先個原因已經唔重要㗎啦。最緊要就大家而家係幫手嘅，就大家去 share 我哋節目就係咁啦。咁 share 應該話你貼啊，成日講 share 咧，以為你係撳個 like 啊、轉貼啊，唔係啊，你貼啊，你自己自發。將你攞咗錄音翻嚟，你 upload 啊，意思係你 upload 上去第二啲平台啊，即係 Facebook 都有片噶嘛，都得嘅，係啊，或者你喜歡咧，你覺得裏面有幾段好精彩，你都係即係剪嗰段又得，即係總之你用盡你嘅方法咧，去幫我哋推啊，嚇 ，OK， 就咁啦，唯有咁啦 ，OK， 我哋已經冇咩平台噶啦，其實而家即係而家係無聲絕境啊，同大家再講多次， 係。 就係咁啦 ，OK， 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我哋對於今個月嘅節目各個聚會搞咩咁可能或者我哋會唔會係咁咧？如果唔會話係去到咁嘉賓嚟分享，就不如大家一齊出嚟再傾下。咁其實可以講下大家睇咗咁多科幻片啦，有冇啲你睇咗之後你嘅奇想咧？你諗到一啲故仔出嚟，或者你唔滿意某套嘢個結局？咁喂，我有另一個更好嘅結局喎，咁都得嘅 ，OK？ 或者你諗到一個全新嘅故事，即係啟發到你諗到上一句又得嘅，咁大家出嚟傾下啦，好嘛？我哋今次試下咁樣啦，好嘛？ 好， 係啊，咁呢個都好，起碼可能係一個大家想搞故事嘅開始嚟㗎嘛。有時可能喂，你覺得呢個只係一個奇想啫，或者喂唔係喎，我講出嚟大家可能覺得喂呢條橋得喎，咁點解唔可以出去寫成一個故事？話可能可以喎，可能可以喎。可能你寫完之後，薛不保睇中拍成荷里活片都有機喎。係係，即係你唔好覺得唔可能啊！即係 Tom Cruise 嗰套咁樣，係咁 loop 嗰套又叫咩話？我成日都唔記得。 異空戰士。 異空戰士其實佢都係 pick up 似一個其實喺日本都唔算好，即係好猛嘅一個輕小說嘅啫。即係日本係冇動畫化過、漫畫化過都冇嘅。唔係啊，有啊，咁有咗 Tom Cruise 掃戲嗰陣，佢咪有咯，仲揾鬼死咁開埋添，係，唔係我唔排除你哋，我整咗個古仔一陣，哇，史不保睇一話拍，即刻香港大把漫畫家話想同我哋玩，你放心，係 ，OK， 嚇，梗有嘅，係咪？即刻過嚟黐你啊嘛，即係你瓜咗老襯都過嚟爭同佢扶靈嗰啲啫，係咪 ？OK。O、okay, K， 即系我讲阿哥哥啊，系我梗系冇啦吓，死咗滚紧只卷埋啊，掉海都即系染污海洋啦，系嘛，啱唔啱啊？吓，咁啊 ，anyway， 就咁啦 ，O K， 咁今个礼拜交代咗啲嘢先 ，O K， 因为其实都快啊，嚟紧过两个礼拜系噶啦，系嘛，即系29号嘛，我哋而家暂定系啦 ，O K， 咁如果我哋咁啦，试下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嘅 idea 啊，咁我哋出嚟大家倾下偈嘅啫，好嘛，好啦，咁啊讲翻今个礼拜啲戏啦，好嘛？咁啊数榜未？好啦，咁数榜先，咁有咩戏？第一位 系《末日困兽战》啊！ 哦，都正路系啊，今个礼拜呢套第一套好合理。场次多唔多咧？ 403场。 哦，哇，咁都好多喎、 啊。抢咗啲挑战者一号咯，你问我去。 系 ，OK。好，咁 ，OK， 一阵都会讲噶啦，系一阵分分亦都会翻嚟同大家再讲嘅。咁我哋呢个会大讲嘅一阵 ，OK。好，咁一阵至长讲呢个星星呢一套如何？咁我哋基本上都系 OK 嘅，嗰一套戏系 OK 嘅，系啊， 嗯， 系 OK， 嗯，好，咁第二位一阵再讲星星啊 ，OK。 第二位挑战者一号啊， 第二位都系挑战者一号啦，嗯哼，有几多场咧？ 300场啊。 哦，即场次上少过今次到星星， 系， 始终都。系讲一讲马仔， 始终都系即系做咗几个礼个成，几个礼拜啊， 礼拜系啦，咁冇听到。 咁会唔会其实香港对阿 Rock 会几睇高一线咧？因为之前都系 OK 嘅佢啲戏啊。 哦，都系。 叫皇上啊！ 系、哎、哦，即系你咩《地心探险记》啊？ 唔系嗰套啊，上次嗰套 魔幻记得，魔幻记 啦，魔幻记啊，好出奇 的， 真系 都2000几噶， 疯狂噶，系啊，唔系嗰套，唔系啊，你睇个国际嗰阵系超级劲啊，唔知点解啊，大佬搞笑嘅啫嘛，系咯， 系啊，系、啊， 就唔知啊，但系阿 Rock 似乎而家的确系，如果你以美国一个即系 action hero 嚟讲，佢真系新一代噶，冇得讲。 入屋系啊，佢 系啊，咁同埋香港似乎佢几叫座噶，咁所以你话电影公司会睇好，似乎系啦，都400几场俾佢仲唔睇好，系咪咧？咁、今次再加埋系特技科幻啊嘛，唔系即系唔系净系军佬打嗰只，咁应该冇得输啦。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都几偏多啲俾佢，咁同埋的确观众都系支持啊。OK。咁啊、挑戰一號會唔會係即係會唔會後生仔嗰邊嗰班冇咁其實冇咁投入呢反而因為 都有可能 會唔會即係變咗冇後勁會唔會呢係囉。 但其實佢唔差喎佢而家票房。 咁當然唔差 啦。一日都3000几万喎佢勁過罕見太平洋喎成勁成倍喎票房。 哦咁罕見太平洋就老實真係其實今次套星星都整得好過佢啦！如果論怪獸特技， 如果論或者論緊張刺激都係， 都係嘅，其實都贏佢嘅，講真係。 唔係，其實挑戰者一號喺大陸好勁喎， 係內地係可以。 頭號玩家啲10亿啦已經，係啦，10亿啦已經。 過咗去11亿嘅佢話， 係上咗10日啫。 咁內地反而認識呢啲 I P 嘅人出奇地多喎，就係奇怪就係。 哦，我知喎。点解？因为佢哋嗰啲机铺啊，佢哋分分钟都仲打紧啲旧 game 啊。 哦，咁 唔会够到打，唔会够到打第三关嗰啲嘅咁样， 系未至于， 好难讲，好难讲， 难讲。 即系话咧，内地有机会闪灵都系新戏啊，觉得系咪？系咪啊？ 咪佢有啲月光宝盒， 可能对佢嚟讲 宝盒嗰啲咧，咪 可能对佢嚟讲，佢都唔系好多年前睇啫嘛，你明唔明？ 系啦， 呢个情况有一次我有一次讲过排球女将啊，佢哋话嗰啲啊嗰啲咩中国女排，佢哋虽然话佢好后生嘅嘛，中国女排嗰啲运动员，佢我细细个睇你嗰个小栗旬子演阿婆啊，佢即系佢净系去咗内地做即系节目请我去，咁佢好奇怪，点解佢会细细个睇佢咧？嗰套戏几廿年前噶，哦，原来内地系只不过唔系好多年前。即係可能10年前到啲播嘅，係 播 哦，咁啊明曬啦！即係唔怪得呢班即係咁年青嘅運動員，佢話佢係因為睇咗排球女將，所以即係決心要即係要打排球或者加入呢個國家隊。咁你就明啦，哦，原來佢哋個時空係壓縮咗喺10年到嘅。咁即係話呢10年可能佢突然間pick up曬成個 Ready Player One 啲嘢，咁可能反而對佢嚟講啲嘢仲係好新、好新鮮啦，有機會係。 系啊，唔出奇。 有可能系咁啊，都唔出奇。对我哋嚟讲，已经系好即系好远嘅历史啊，甚至乎即系变咗好多个 generation gap 啊咁咯。咁但系可能佢哋就冇咁严重呢个问题嘅。 唔系，同埋我觉得系香港嘅人有多唔会抄翻之前啲嘢睇啊嘛。 嗯，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太旧啦嘛。 系啊，咁但系好似我感觉上，去国内啲人有时会，因为佢都系、啊、即系睇嘢嗰度，好似佢当实即。佢本身舊啊，全部都舊啊，可能咁佢 係啊，啱啊， 試過抄曬所有嘢，咁變咗就反而即係睇多啲咯。 即係你冇睇開高達嘅，咁我理得你係鐵血定係初代啫，對佢講咪一樣，係咪？即係唔會覺得又即係當然你話一個完成度啊，畫面上有梗係有差別啦，咁多年嘅做咩？但係佢哋可能佢反而啊會睇曬啊，或者會都唔會介意睇翻元素啊。但係你知香港啦、啊，好多人。 好多高達迷都其實冇睇過元素高達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好多超時空要塞迷係冇睇過超時空要塞初代，係啊，真係嘅。佢買飛機嘅啫，主要係啊，同埋買模型嘅啫。咁真係咁啊嘛，真係咁啊嘛。我都真係好驚嗰只高達出場嗰陣咧，即係我講喺 Ready Player One 入邊，佢唔知呢只係咩高達嚟嘅。係。點解我冇見過只 Gundam 係咁嘅？咁點解佢只冇咩嘢咁光脱脱咁樣嘅？咁樣唔奇，有咩咁出奇啊？即係喺佢蘇花見過嘅高達都唔會光脱脱噶嘛，每隻一定有抽嘢噶嘛。係。呢啲只咩高達嚟㗎？咁流線型咁簡單嘅，咁佢可能都唔識唔奇啊，真係係啊， 流線 真係有幾奇，咪即係佢比起而家嗰啲啊嘛，而家嗰啲孭咗成個堡壘後面咁滯噶嘛， 係 好難查噶嘛， 唔係佢話呢應該佢話呢部高達係直咁正方啊， 我咁正方， 咁正方 啊，唔係而家嗰啲機好起曬角即係或者好圓邊啊之類咁啊嘛。呢只反而系好正方形啊，长方形啊咁嘅咁嘅嘢。 咁佢长方形啊，因为佢选择咗用咗呢个 3.0 嘅模型版啫。咁元素嗰日都唔系咁四方嘅。 系。 即系总之呢只嘢个特征系佢简单啫嘛，即系其实冇嘢嘅咁样系咯，系咯。咁可能佢真系唔识噶，同埋点解只角得两支嘅？唔有啲几廿只角噶嘛，系咪？总之睇落去相对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样子，咁有冇机会佢唔知道就咩高达啫，系唔使喺呢度徘徊啦 ，OK？ 咁再唔好讲话其他作品到底系咩，咁我谂佢哋唔会细究，即系起码喺我眼见嘅比较细个啲观众，佢哋系唔投入嘅，睇得系事实嚟嘅。 系， 即系你见到喺张凳喐嘅，其实呢个好简单嘅，你见到喺张凳喐嘅次数啊，你就知佢投唔投入噶啦。 嗯。 即係如果你好投入睇個戲嗰陣咧，你唔會點改變你個動作㗎。其實呢個好易睇到嘅，係，嗯 ，OK， 咁跟住嚟啦。咁啊 ，TJ 一號就咁啦，可能即係有即係個後勁就要靠內地啦，係咪？係，同埋內地朋友好勁嘅，即係佢哋連黑白片佢哋都照追，同埋事實上佢哋係當電影係一個藝術去 study 嘅，呢個真嘅。即喜歡電影嘅人，佢真係識嘢嘅，唔係香港咁嘅。佢唔係當 Q time， 唔係當 entertainment 都唔止嘅。佢哋講得翻好多好經典嘅戲，一啲嘅場面，點解會有呢一幕戲？好犀利，好犀利。好 係第三名啊，《無聲絕境》啊。 第三名《無聲絕境》，哇！如果以呢套戲都可以保持喺第三名，即係話喺香港呢套戲都受啊，係嘛？都受啊，係咯，係咯，即係你呢套我以為都排第十嘅啫嘛，係咪老實嚇， 佢都唔係 大型 大型 炮 又， 係啊，唔係大型炮，係即係佢係啊，佢場次亦都係唔少，的確嚇。咁可能係因為都好評啊，係咪咧？喺優先上， 好評好評，即係網上都 爭取到， 係咯。 有口碑咯，即係口碑搭狗，又網上多人講， 依家都238場。 嗯，係啦，咁呢套就我哋極力推薦大家睇啦。如果大家都未睇嘅朋友，真係要睇睇。即係到底呢套戲就真係講翻俾你聽，電影係咩嚟？唔係套戲係講電影嘅意思，即係電影其實係咩？其實電影就好基本、好簡單、好睇嘅就係、是、嘅，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有大聲啊、大特技咁，唔係一定。即係好故事，好拍得好就係好戲。咁佢呢套戲好做到俾你睇，同埋即係幫咗好多好多人發聲啊！呢度劇係咁，大家睇啦嚇，幫埋我哋啊！今日禮拜 OK 嚇，我哋都無聲絕境嘅，頭先講過啦嚇。係幫言論自由發聲，幫傷殘人士發聲，好好有意思啊！套戲 嗯係第四啊，打死不離 哦， 歌星 係哦，呢套都第四。好犀利！ 上啦，應該好似呢個禮拜先正式上嘅，之前都有先上。 哦，係啊，哦，而家正式係今個禮拜先正式，之前我唔知。O K， 明白，明白，係 都270場喎。 係，好啊。 因為印度流行喎， 係啊，嗯。咁印度電影好嘅，不嬲喺香港都唔錯嘅，係咯。 嗯。 嗯，都有理由嘅，係咯。 係第五《黃金花》。 嗯，喂，呢度不如阿北打呢度講兩句啦，北打又睇。 咁你問我就陳大利就編劇加導演，咁我有背後呢最話題就話毛舜筠有機會憑呢個攞影后，即係、其實禮拜日就知㗎啦，即係節目出街嘅夜晚就金像獎啦。咁而入面有個飾演佢個即係仔嘅，咁其實佢呢我上次講錯咗，我以為佢係過度活躍，其實唔係，佢係呢自閉加中度智障。 得唔得？佢請個病症啊喺入邊啦。咁而演案咧本身真係正常人嚟嘅 ，OK？ 咁呢樣特別嘅。 我以為你話佢真係弱智啊，係 真係真係真係。咁真嘅嘢只做自己啫， 正常人就好正常。 咁啊唔係啊，你正常人，但佢又演到嘛，佢真係演到好似嘅，咁樣就真係出奇。咁而兼佢原來佢係都係佢係第十個話劇團嘅，都要做開話劇啦，應該話。咁啊，凌文龍咁就呼聲好高啦，咁就即係話叫做立案最佳新晉演員咁，即係今即係禮拜日就係知㗎啦。咁啊，所以有兩個話題。咁而兼呢套戲叫少數地有呢個女梁偉就火達馮信坤呢一 pair， 咁佢哋兩個係夫妻嚟嘅。咁而女梁偉係有外遇嘅。咁就講佢一個馮信坤喺個咁樣嘅叫做嘅家庭入面，既要照顧一個20歲嘅中度智障加自閉症嘅患者，一個長期嘅照顧嘅壓力。咁而女梁偉就偷食，食就閃色麗。我唔知知唔知，之前都拍過啲戲，都話即係其實 O K 嘅。 聽過個名，但係諗唔起個樣。 其實你可能諗起，但你見到你又發覺啊，好鬼面善嘅。咁都妖嘅，佢喺入面都飾演係一個真係。故意拆散人家庭嘅壞女人嘅， 但係後生女嚟嘅。 你問我就，如果以日本角度唔錯嘅，我諗佢28、29啊。咁但係就講佢係好得，好中意女梁偉，又特登識有佢啊，跟住後屘又當然 相對係後生啦，即係比起馮信坤啦。 佢又著曬又同埋佢又講入邊做護士，咁佢又著曬制服又話，跟住又。平时又老大老背啊，跟住又低胸， 合理啊，合理嘅、啊，冇理由小三系同个老婆一样年纪噶嘛，呢个喺现实都好少可啊。 又有场几震撼，就佢识有翻阿凌文龙，其实佢系想证明自己低弱智嘅人都会对佢扯旗，即系有个咁样嘅场口。咁而阿成功嘅凌文龙系扯旗，得唔得？咁佢又有种嘅优越感。佢讲佢直头。忍唔住，因為佢係智障啊嘛，佢就直頭即刻入張牀度打飛機。咁係啊，直頭幾萬聲。 咁佢到底個女做咩嘢要可以咁咧？ 就擠佢隻。 到底係喺度食雪條啊，定係飲牛奶咧？ 佢擠啊，凌文龍隻手落個胸度。 哦，咁啊，即係直情咁，我明白。係 啊， 直接嘅，就咁啫。哦，佢都係直接嘅，我嘅，唔係話佢喺度跳鋼管舞咁嗰啲，我嘅。 咪開頭佢就諗住行埋去。俾啲香水，因為佢有啲串住武信君發現佢有外遇，都因為佢嗰陣味嘅啫。咁佢有啲特別嘅味嘅，咁佢揾啲氣味就即係引個李文龍，但係又唔受。跟住後屘又嘗試同佢傾偈，攬住佢，咁佢又唔受。咁最後就按佢咁樣。咁有啲 咁陳子，咁如果你去到咁直接，就唔好話智障啦，係嘛，大佬。正常人都會嚟啦，係嘛？如果你講到咁就。唔係，因為咁咧就唔係魅力啊，反而佢冇證明到乜嘢啊。 係 即係除非你真係衰到剝光珠，人哋都冇反應咁嘅啫。咁啊真係好衰啊，係咪？即係咁樣，即 係類似啊。咁佢可能佢以為要以為 智障，係咯， 以為智障唔會扯噶嘛，即係好難講噶嘛。即 係廢話嚟嘅啫，即係唔會肚餓嘅嚇嚇。 類似啦，咁可能佢唔知啊嘛，可能佢理解唔到兩性關係，兩性關係。 總之佢個目的都係去即係。玩嘢啦，仲要嗰個女就 或者佢即係征服男孩啦。咁所以嗰個壞女人角色嚟嘅，咁但係佢都拍到好壞嘅。咁而壞條大橋其實係毛信坤係深謀遠慮地諗住殺咗個呢、這個呢女人。 報仇。 係啊，套戲係其實你問我條大橋係咁，咁但係當然每次殺都殺唔到啦，每次殺都會放棄啦。跟住然後中間就曾經諗過自殺啦，既然殺唔到就自殺啦。咁但係最後所有負面嘢都冇。咁佢就叫做啊瞓醒覺，再起身重來，咁又捱過咗呢個難關。咁當中有個感動位，就原來佢所有嘢咧，表面就以為啊凌文龍唔知咯，咁但其實叫凌文龍係知道佢嘅仇恨，知道佢嗰一日為佢食安眠藥係想過去殺過呢個女人，咁佢喺度喊，即係會有啲咁嘅七情位。最後就總之就啊叫做放下執著。咁而女梁偉又有啲覺得自己夠熟，咁啊翻嚟呢個家庭，咁但係咧佢又有啲女權嘅感覺，就毛信坤係冇接受翻女梁偉嘅，但係佢接受翻女梁偉做翻凌文龍個爸爸咁樣，咁啊即仍然係三份生活，咁但係佢哋嘅夫妻感情就斷咗啦，咁樣咁有個咁樣嘅意境嘅最後。 咁到底女梁偉個經濟能力係點嘅咧？就喺呢個故事。 話可以嘅，佢就嗱佢哋都係住公屋嘅啫。 不過兩兩位就話講可以教車師傅，咁、 哦、 叫做有穩定收入。 咁唔係， 佢就教教下車咧，佢就教教下車就同阿阿小星嚟車震嘅，咁跟住 我只不過問下佢意思係咪佢係好有錢？即係如果好有錢咧，通常係可以重修舊好嘅。喺我現實上見到嘅例子。系啦，因為你都係 O K 啊嘛個環境，咁你飛咗個老公咁你去食屎咩？係咪？咁但係如果個本來個環境都係一般，即係我當係 誒，佢大家都 一般意思，我唔係話窮啦，即係可能你就算中產都好啦。 正常啦， 走咗外遇咧，個老婆唔接受翻咧，亦都好合理正常嘅。咁我又未至於覺得咁樣好即係點講咧？咁又唔係覺得佢唔係 me too 先啦，最少呢樣嘢。 啱啊， 即係正常嘅，我覺得正常嘅呢、這個。 佢個角度上，我因為佢點解叫黃金花咧？就因為其實就佢食緊， 係咯， 五十歲嘅女士就叫黃金人生。 哦，原來咁。 又食翻佢個毛舜筠喺入邊，佢就話佢唔想同人講話自己個名，啲師奶問佢個真名，佢唔講。咁原來佢個身份證咧真係叫黃金花，即係意思黃金花其實指毛舜筠喺個戲入邊嘅角色名。而又食翻黃金花，係啦，佢真係姓黃，就叫金花咁樣。咁佢都覺得咧， 真係黃金花係間大酒店啊！大佬以為唔關事嘅 ，OK。 係啦，咁佢又食翻啲， 咁都幾好啊！呢個古仔都有幫啦，係咯。 但你問我睇完有啲失望嘅，因為係 啊，點解咧？ 我 聽你講嗰段唔錯 啊。係啊，但問題我就咁樣講，我就已經係叫做務實啲講呢套戲咯。但係睇落發覺佢其實好多場口都幾做。即係幾做作、 哦， 我 expect 睇一套可能係好細膩嘅文藝片，即係因為我以你咁樣嘅名叫得咁文藝嘅名，仲要講一個中度智障加分愛情， 即係你意思佢 over 咗？ 係啦，係做得緊，係、 哦、 啦，包括譬如係咪去到咁準呢個小三？即係正常佢係唔知勾引咗佢娘，佢仲會走過嚟示威，又仲會搞埋佢個仔，咁你唔會啊嘛？即我又覺得。好似好轉 咩？過咗少少，有少少。 係啦，太轉咩？直頭咧，佢變咗我以即係睇文藝片嘅角度睇，我話求 離地咗啦。 係啦，冇錯，即係做作到咯，矯情。 咁但係毛舜筠個演出有冇 over 咧？因為佢啲要做笑片，佢幾 over 嘅。老實講， 我個人意見呢套如果毛舜筠攞影后咧，我就覺得鄧張艾嘉就不值啦。因為我坦白講，我喺入邊咧，其實我覺得毛舜筠做得差，係啦，反而女梁偉做得好，係。因為咧，你睇咗你知啊，其實佢係脱唔到佢嗰陣好舞台劇嗰種嗰種，即係好鮮明嘅演技， 哦、明白都 係 比較 誇張。即係佢永遠喊就好誇張嘅喊，佢個仔自己打自己好痛心就好痛心嘅痛心咯。佢永遠冇個叫循序漸進嘅變化，咁好鬼突兀喺度。我有啲睇到皺眉頭，係有啲好鮮明嘅表情咯。 即係如果以電影嚟講咧，就 over 咗啦咁啦。即係如果係舞台劇就 OK 嘅， 因為需要，因為舞台劇遠啊嘛，你 力度就用係啦，力度用大咗係啦，即係同阿吳鎮宇一樣啦，有時會 over 咁啦，唔係話唔識做戲啊，兩樣嘢 係啊，冇錯，係啦，係可能做係啦，做得誇得滯， 壓力咗， 係啲戲太誇得滯 ，over 咗，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影後就真係。即係如果今年我寧願係阿娜姐， 見咗個張藝嘉喺度，係啦， 係 你覺得 反而女梁偉真係做得好，佢係拿捏到嗰種即係係偷食，但又有啲內疚嗰種嘅。咁 即係女梁偉其實 好特 低豪嗰次都應該係攞獎㗎啦。其實香港係欠佢嘅，真係。 但係佢冇粉提名啊，最慘佢男主角 冇，佢梗係冇啦。佢嗰個金像獎都冇 friend 嘅。你明唔明啊？ 佢提到 佢講 friend 嘅啫嘛，你 friend 你話知道做到啲劈屎咁都攞得㗎。 全體鐵票嚟㗎，係啊，即係譬如你追龍都最佳電影嗰啲，係啊，咁樣 咁冇辦法嘅，冇辦法嘅。 冇錯。 咁啊，好可惜嘅，我覺得係欠啊劉良偉嘅。講真，呢個獎係有一日要俾翻嘅。不過我懷疑到七老八十俾翻我終身成就咁佢咯，我驚係。即係我都覺得好好可惜啊！同埋你一般人啊，冇供應到，其實佢都好戲啊！即係你任達華都即係初你真冇得同周潤發同 level 啊！但係你後尾都大家都供應噶嘛，任達華點會唔好戲啫？係嘛？即係當然，大家又睇完即係今個禮拜維斯理之後有咩感想就變咗另外啦。不過唔影響任達華個演技，個劇本唔好啫。OK， 任達演技啊，邊度有得？本身就係型係嘛？幾廿歲都型係咪？ 資殺嚟㗎嘛呢、這個。咁呢個就咁任達華都已經即係有個地位啦。但係點解女梁偉武呢，其實佢都係嗰啲 level 㗎啦，講真。 其實係 好好可惜㗎，我覺得好可惜。唔係喎，最犀利就係女梁偉係keep 到你先神奇啊嘛！你話佢真唔好似咁老，你睇到啊，仲係 O K 東老 啊！阿冼色禮咧都有場，有幾場戲，你唔會覺得有違和感嘅，即係雖然佢年紀相差好大，咁都係除曬衫嘅，即係有身體動作嘅，咁啊當然又唔會露點啦，咁但係個意識都玩曬花式嘅。但你唔會覺得大咯，即係唔會覺得哇啲老餅 set 條後生女咁 OK 喎。 梁偉仲好 啲，系啊，好慘喎！梁偉仲唔 係咯？我見過真人啦，不過都多年前，但係哇，我仲咁搞錯咩？點解仲係丁力嗰陣咁嘅？喂，咁得人驚嘅喂，冇老過嘅，少少啦，少少咯，咁老咗幾年咁咯，好似咁啊，真係 keep 得好好咁。咁啊，我啊覺得應該多啲戲啊，揾阿老梁偉啦，係咯，得嘅其實係咯， 冇錯。 系啦，咁啊，毛舜筠好戏嘅，咁唔系毛舜筠唔好戏，不过我好怕睇佢做笑片嘅，做正经都 OK 嘅， 系冇错， 笑片好夸张嘅，大陆都系， 系啊系啊， 佢夸过仙道拉，系啊，嗰下我顶唔顺啦， 由元秋只得数啊，去到元秋嗰只啦，系咪？ 边度止啊，超越啦，我元秋未到，未得，佢超越晒咗啊， 超越晒 嗰啲咁强嗰啲咧， 佢喺呢方面宇宙最强噶啦，喺呢个夸张呢方面系啦。咁但系做正经嘅不嬲有一定嘅演技，嗰啲嗰时无线都睇到噶啦，系咯，咁。系啦，咁可能其實 over 咗啫，唔係演技差，係 over 咗啫，係，唔係差勁得滯，勁得滯啊，係啊， 唔識收， 可能真係冇台嗰方面， 係， 唔係可能做舞台做多而家，係變咗嗰、那個有少少係，唔係因為通常都係嘅，你做舞台多啲，你做翻電視都會係誇咗嘅，冇辦法，有時控制唔到，係會係會嘅真係 ，OK 好，咁呢套大家睇睇下，好，喂，咁快啲講落去。 哦，第六季彼得兔， 哇，仲喺度复活节都吓，好耐噶咯。 我侄仔都背弃咗，系、哦、咯，我后边侄仔话睇《光线太平洋》喎，咁我同佢睇咯。 唔知喎，但系呢套又一路都 keep 住喎，先犀利喎， 系 咯， 系啊，但系侄仔都背弃咗啦，已经系啊，系啊。 哦，真系在有后劲喎，呢套真系你真系估佢唔到啊。 系啊，真系估佢唔到啊。 好，咁中意嘅朋友睇啦吓。 嗯，系第七《向看见太平洋二》啊。 嗯，哇、哦，跌到低喎，彼得兔惨啦，惨啦，系咯， 系， 嗯， 跟住第八《疯人院》逐个足， 我呢套优先，哇，但正嘅， 优先 啦， 好， 佢系韩国嘅鬼片，亦、都讲话，即系十大， 佢间都已经废， 系啊，好出名嘅，即系 废咗嘅《疯人院》。 系啦，疯人院咁啊，话入去玩嗰啲手摇镜啊，玩好多喺入边做直播咁样，即 系 影啲人喺入边。 点知真系濑嘢，系啦。 唔知，最屘一样，但我睇车啦，肯定冇鬼嘅，即系一样嘢 冇鬼。O K， 我 见到嗰只嘢咯，即系冇嗰样实体嘢。 可能造假嘅，可能啲师傅喺度搵啲鱼丝整喐张轮椅之类，系咪 啊？唔知啊，但系佢又系嗰啲 handheld 啊，玩好多近镜啊嗰啲嘅，即系。聚焦个头啊，啲灯喐来喐去咁样，嗰只嗰科 系，明白？怪谈电影版系嘛，即系吓。 但系韩国好爆，好似话系韩国受片。 系咯，继续梁思浩、司徒花正啊，咁样 系。系，咁呢个就下个礼拜正常啦，系。 系下个 明白。但我谂呢个点都好睇过 VR 咩驱魔人外应该系咯。一阵真系要讲下，都讲明插添噶啦，系一阵要讲。 好埋 系好， 系第九《超级无敌世界波》 系，哦呢、這个就系 stop motion 嗰度，系你话咩掌门狗嗰个翻睇，系 冇错，第十名列到咗咩寻找快乐的盲点啊， 系 优先呢个 艺术嘅名称 系啦 ，好，有冇啲新相喺下边嘅？冇啊，冇好，咁唔緊要，好，咁我哋數住呢度先啦，好，咁以上嘅係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我哋開始講下，咁唔鍾意講戲啊，唔鍾意穿橋，唔鍾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 好啦，咁我哋讲下边套先啦，讲下呢、這个不都得呢套嘅啫，主要吓嘛。咁啊呢个末日困兽先系啦。 冇错。 Rampage 啊，咁啊呢个其实就好正啦吓，即系吓咁啊，不如我哋听下阿芬芬讲下先，好冇？咁啊，芬芬睇咗套大猩猩啊，即系有两只大猩猩做嘅戏，就系、是、呢、這个呢 个有毛一个冇毛， 系啦，一个阿 Rock 同埋一只真系猩猩嚟嘅，叫做咩咧？ 系末日困兽斗， 系末日困兽斗，咁啊 Rampage 咁样咁啊叫做，咁好似都话系一只 game 嚟嘅，系咪咧？原本 系啊，应该系亚达利啊， 系 亚达利2600啊嘅游戏嚟嘅， 哦， 亦都有街机嘅佢， 咁啊几时嘅？嘅時代嘅嘢。 哇！呢、這個犀利啦，應該係19，睇下先。 我都19嘅。 係啊，我都19嘅。 咁唔19唔到，唔到係18咩，大佬？ 係。 即係都80年代㗎啦，都八十。 O K。 啊。 哦，1980年咁嘅 ，O K。 係啦，咁我咁我睇完套戲咧，我都好奇，我睇下究竟佢個遊戲係玩啲乜嘅先。 系， 佢拍唔拍到个游戏嗰个效果咧？咁佢拍到个游戏咧，其实好简单嘅，有三个角色选择，一只就系猩猩，一只就系鳄鱼，一只就系熊，都系巨大咗。 都真系 佢游戏入面嗰三只。 系啊系啊系啊，就真系喺个城市里面，就一路打，佢哋互相打，就有啲直升机去射佢哋，佢哋亦一路喺度拆啲高楼大厦。睇下最尾死剩边个，咁就咁嘅啫。其实嗰个游戏， 即系佢哋系巨大怪兽噶啦，里边个 game 一开始 嘅。你就未有即系个游戏里面，你唔好当佢哋好似哥斯拉咁大啫。 哦， 就你当可以高达啊、铁甲万啊，嗰啲 size 啦。 即系佢唔系高嗰啲大厦，未至于嘅。 未至于嘅，佢哋都要爬。 都要爬大厦 ，OK。咁但系佢系点样横版嘅？定点样游戏形式系点样？ 冇啊，冇得横添啊，就固定咗个画面。 固定 咁因为你当年你冇可能再 明白 嘛， 即系 嗰 个城市系紧咗嘅， 系 咁嘅。 系啊， 系咁 拆晒啲楼就完噶啦，嗰版。 哦。 咁我都睇翻佢个 gameplay 啊。咁其实咧，佢系上下左右嘅啫，就冇。 系啦， 咁样样嘅，即系你。 平面就系张平面，冇条楼。 平面，明白明白。 系啦系啦。 就拆楼嘅啫，系嘛？拆楼同埋打啲打飞机吓。 会唔会有啲咩故事咧？我就唔知啦，或者个底蕴嘅一个故事。 唔明白 咁就唔知啦。总之我睇个 gameplay 就系咁啦。 game 入面就唔会觉得佢有咩故事啦。 亦都冇正邪之分嘅，即系你都系拣只怪兽嘅啫。 系啊，拣一个角色咯，就系嗰三只怪兽先啦。 但我记得以前有只有只机械人添嘅，唔知关唔关事嘅，定系呢个系呢个游戏嘅进化版嚟？ 我就唔知，我哋 就总之最原始就系三只咁嘅嘢啦。O K。 系啦系啦，就系咁。 明白。 本身啫，其实系打嚟打去，咁系咯，咁呢套戏都系咁嘅，其实系。 哦。 咁就我 咁纷纷觉得好唔好睇啊？纷纷觉得。 嗱，我开头觉得呢套嘢就应该系搞笑嘅，因为专家成日觉得有阿 Rock 咧系搞笑噶，即系你好直接就觉得搞笑，佢做几正经嘅戏你都觉得系搞笑噶嘛。今套咧其实就搞笑嘅份量我觉得少嘅，其实就真系佢做翻一套正宗嘅怪兽打交片啊，即系有啲似金刚骷髅岛嗰一类，不过搬咗落城市嗰度打，咁我觉得几好睇嘅其实系。 系啊！ 你梗系撇除晒，要有啲咩信息嗰啲，唔好理啦。 撇除晒有景甜，咁呢套冇啦，又冇景甜啦，系咯。咁啊有翻大厦喎，即系其实市街线咧对怪兽片嚟讲好紧要嘅。 系啊系啊，即系你要打啲楼系睇过你一个草原。 荒山野岭冇 错。 因为荒山野岭其实佢有冇巨大到咧？个分别唔系咁大嘅。 其实佢哋唔系荒山野岭嚟噶嘛，佢哋开头系喺个都系国家动物。 哦，唔系，我意思即系好似骷髅岛咁啊，咁你好喺个荒山野岭山头咁，咁我话知你系18米定40米啊，咁你咸蛋超人喺个山头打，咪又系好似有条友喺山头打，你唔行嘛，佢唔知道原来咁巨型噶嘛，系咪咧？冇对比， 冇嘢对比，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呢套就絕大部分都係街市戰啊嘛，因為 市街戰， 所以咪我咪覺得好睇咯。 唔係街市啊，市街啊，街市戰就變咗第啲戲啊，變咗嗰啲咩果欄咩大嫂嗰啲啊，係嗰啲，係嗰個係街市戰啦，嗰個係啊，係啊。 咁呢套咧就係市街戰，咁咧就有啲大排冧啊，有啲下身車啊，有啲直升機啊，有戰機啊，咁你覺得個特殊味咪好重咯？ 冇錯啊，冇錯。 系啦， 咁我就覺得啊，今次啊正正經經咁拍翻套，因為佢個搞笑好少嘛，因為咁我就覺得都 OK 啦，同埋個故事又完整。 今年啊 ，Rock 都有幾套唔係搞笑嘅，嚟緊嗰套即係走去香港度做 secure 嘅咧，講佢即係你聽我咁差嘅，賣係等全球最高嘅大廈，即係冇嘅現實係。 係啊， 二八塔咁嘅嘢起咗香港嗰度，咁啊就佢嗰度做 secure， 但就唔係喺樓下看間行張尼龍牀嗰啲，即係好勁嘅，係本來都係特工。出身嗰啲嘅特種部隊出身嘅，咁啊因為斷咗腳，所以就退役嘅。咁嗰套係講佢其實好似呆黑咁要救翻佢屋企人，嗰套係完全係好正經嘅，即係係啊，冇話搞笑嘅。 嗰套應該都正，但唔知 好好正經 啊。個樣我就想笑㗎啦。 咁冇得講，因為之前佢實在有好多套都係係啦。 個樣真係好搞笑啊！佢就變到咁正經，個樣都好搞笑 嘅。哦，變咗咁。 同埋佢個身份，同埋佢身份咧，佢呢個係做咩嘛？嗰啲動物。保護動物嗰啲人啊嘛，但係佢嘅體運咧，之前都一定要係嗰啲海豹突擊隊啊， 哦、即係佢 都係咁一定要咯。 哦， 佢無論做咩角色，即係同阿 佢都以前係當兵嘅，一定係啊。 係啊，即係同阿當年史提芬史葛一樣，無論佢揸船又好，做廚師又好，佢當年一軍陸戰隊嚟噶嘛。 佢以前都一定係軍佬係嘛？ 系啦，咁我而家呢度都系、 都系咁嘅， 定系永远冇走鸡嘅， 好奇怪啊！ 咁都我都好好笑，其实同埋呢套戏咧啊，其实系我觉得就好似加州大地震啊， 系咯，我感觉都系 啲嘅， 因为系同一个导演拍嘅，其实 哦，原来系咁， 系啦，同埋呢套戏咧有大量嘅 DC 人物出现喎，原来系 咩意思 咧？即係做過 DC 嘅，或者將來會 哦，明白，唔係啲人物啲角色，唔係啲演員，你啲係 OK。 係啊，阿方係啦，係啊，係啦。 阿 Rock 即係會做咩 ？Black Adam 即係遲啲係嘛 ？Black Adam 啦，係啦 ，Black Adam 係。跟住有喪鐘好快死嘅呢度。 喪鐘即係邊個咧？ 做反派嗰個嗰個帶隊去捉只狼嗰個。嗰個就係 唔係，即喪鐘即係 DC 係邊個咧？邊套戲出現過咧？大家 喺正義聯盟個彩蛋嗰度， 即係最後啊，阿 Lex Luthor 喺個遊艇度 變面嗰 個， 係 啦，即係個頭盔好似係咪左右唔同㗎？定係點啊？ 啲橙色一 係啦，係啦，嗰個就係喪鐘啊！ 嗰個喪鐘係啦，呢度都有出現。 有係。 咁另外有個我成日覺得好似阿 Tony Stark 嘅，做 Walking Dead 嘅。 系， 就嗰条友就胡须佬咧，即系上次BVS 做啊， 哦 Alpha， 系唔系 Alpha 啊？做啊 Bruce Wayne 老豆嗰个啊？ 哦，嗰个呢度反而似啊， 唔系佢个样不嬲都似 Tony Stark 噶，唔知我成日觉得， 即系仲似过 Alpha 嗰阵时，我都觉得系， 即系仲比 Alpha 仲似啲，哦， 系 咁样， 呢度又系做个战争咁嘅样嘅， 哦又有嘅 ，OK。 同埋佢之前亦都做過 DC 嘅 Watchman 啫嘛。 哦， 佢係 笑面俠啊！ 今日嗰陣 就係笑面俠，我咁知。 哦。 另外呢度嗰個奸角嗰個女人咧，亦都係做 Watchman 嘅。 哦。 做嗰個 C0 定 C0 定零 C 女俠。 係。 係啦，咁其實都係好多。 好多。 係因為呢套嘢，因為呢套嘢係華納㗎。 嗯。 佢裏面亦都問嗰啲特種部隊，佢哋係咪正義聯盟嚟嘅？都有講啲。 哦，又咁樣 ，OK， 又要 sell 下。係 啊，跟住係要 sell 下自己嘢嘅，咁都幾過癮嘅，其實係啦。咁我整體上面覺得呢套戲都可以睇嘅，其實。 即係而家搞到啲電影公司咧變咗無線咁啊！即係佢有時喺呢套戲咧會講下第二套劇啲，提起下嗰啲。係 咯，你 以 為 咦？而啲班底咪又係呢班友咁樣，即係咁樣啦，係咯。 華納好似 嚟嚟去去， 華納好似正義聯盟拍多耐，但係佢其他戲全擺曬 DC 啲嘢來， 擺曬正義聯盟啲人來。 係啊。 唉，係佢。呢度隻星星可能將來就係佢哋嗰啲正義聯盟啲對手，咪有隻星星嘅佢哋。 哦，係啊，人係啊，都有嘅有隻。 呢套前傳嚟話。 係啊，呢個就係佢星星。 但係呢隻好人嚟嘅喎，呢隻。 咁嗰啲呢啲漫畫啲有時好人 嘅。哦，即係你當佢係個演員，唔係角色，即係演員嚟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千年女王啊，即係美大佬咯，鐵狼咪即係雨心子啊。係 啊 係 啊。 即係其實如果你當戲就即係其實佢係同一個演員做嘅啫，咁係嘛？ 係啦係啦，個個隔離片廠就得㗎。 係啦係啦係啦。 咁對比起對上兩個禮拜，你話《Pacific Rim》，我覺得呢度好睇過《Pacific Rim》其實。 系， 即系我中意呢套， 反而个怪兽片嘅感觉强烈，系 啊，系啊，佢仲觉得好 特摄， 怪兽嘅感觉仲好啲， 系。佢都系捉到特摄片嗰啲嘢多啲。 可以 话， 但系佢系嗰个嘅对战嗰个逼力系做得好。 系，哦，即系唔关特摄片事，佢打得精彩，你觉得系？ 虽然佢武功巨大啊， 系， 但系我觉得个破坏力好似仲强过佢哋啊，系。 或者嚟得实在啲，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你讲到佢好似好劲，但系我 feel 唔到冇用嘅，即系所以系好实在嘅，我好感觉到个破坏力嘅。 嗯嗯嗯， 系咯，呢度佢一抌咁啊，拱冧啲楼嗰啲系好似好，你好感觉到噶嘛， 系 咯。 系系系。 诶，同埋佢有冇拖慢少少咁咧？ 点样为之拖慢？ 即系啲动作啊， 系即系怪兽片啊，会佢都冇嘅。 你话少少系有少少， 有少 少， 少 嘅就真系。但因為佢哋唔係超巨大啊， 係， 所以其實唔使拖到太慢，你 哦，我知，咁但係佢嗰啲超巨大反而一啲堆都冇拖慢，仲加快啊嘛， 係啦， 大佬， 嗰啲就反而 即係離曬譜嘅大佬， 少少，少少慢， 有少少，咁咪即係佢識拍咯，即係佢識拍咯， 動作上面有少少遲緩嘅，但你又唔覺得話真係慢鏡嗰種慢？ 哦，咁唔會，咁你行緊超人都唔會，都唔係覺得慢鏡嘅，係慢咗啲啲，係啊。 诶，可以甩咗少少边咁样嘅，但系又唔未 系，唔系啱咯？呢个咪控制得啱啱好咯，就系话 吓，所以我觉得系 OK 嘅佢个拍法吓。 咁人类亦都冇咩超科技啦，除咗令到你变异嘅嗰个， 除咗嗰个 之外， 药啦，嗰个基因改变嗰个药之外， 系 都冇乜嘅。佢哋用嘅武器其实都系而家啲武器啫嘛。 系咯，系啊， 即系嗰啲战机啊，全部都系而家啲战机。 就系咁就好睇咯，系咯。 系啦，因为佢又有对弹啦，即系佢又将啲弹一掟来掟去，咁我觉得呢啲先至系突出嚟噶嘛，你有掟来掟去。 即系总之佢啲人啲科技系低过啊，而家做紧嗰度卫斯理嘅吓。 哇，低好多。 系咯，普通正常军备系 咯。 系啊，同埋呢度冇外星人嘅，严格嚟讲，我哋睇画头咧，以为啊啲外星嘢整到佢哋变啦咁样。哦，原来 只不过因为嗰、那个基因改造嘅实验咧，地球政府係禁咗，咁嗰間公司就拎上喺個太空站嗰度， 係啦，太空跌落嚟就係因為佢係太空站死，我以為嚇係外星啦，係咪？唔係嘅，係啊， 意外咁啊，打鬼咗落 嚟。嗯，即係都係人類搞出嚟嘅禍嚟嘅，係啊。嗱，咁啊，分分覺得好唔好睇咧？咁如果咁嚟，頭先我哋講咗個大概啊，好唔好睇？ 咁如果你覺得你想睇動作片嘅，咁呢套唔會失望嘅。 OK。 成套戲都 full action 嘅，但如果你要求有啲咩內涵啊嗰啲，你就梗係唔使諗啦，呢啲梗係。 但佢個友情如何咧？就星星同阿 Rock 嘅建立呢、這個。 嗱、你如果嗱大家講友情，咁當然係我覺得就一定係《全人真大戰》嘅第一集啊。 哦，咁又咁冇得比比，咁嗰個係最好嘅，成日。 你最接近就係呢個啊嘛，你接近 係。 即係 Lisa 嗰段。 系 睇到人哋眼湿 嗰个好好，咁但系呢个如果纯粹 第一集啊，只限第一集就 系，即系呢个纯粹一只大怪兽同个男主角之间嘅关系，咁呢度系咪都写得 OK 嘅咧？ 其实好白嘅啫，其实 好白嘅， 好深嘅友情就 唔系嘅， 因为佢讲到佢哋好深啦，但系就讲嘅啫，其实即系流于表面嘅啫，其实同埋佢都有触及呢个保护动物嗰、那个，即系话非法猎人啊嗰啲嘢，但系都系蜻蜓点水咁讲下嘅啫，其实，即系你话好深 打啦，唔好讲咁多啦，呢度总之都系， 即系描写点样拯救动物嗰啲，其实佢系咁以讲下嘅啫，其实都系， 系明白。 咁你如果睇打斗啊，咁其实你当呢套戏九十分钟，咁都打咗六十几七十分钟噶啦，我觉得已经系。 哦，咁啊， 咁都够啦，其实 落都够啦。咁但系如果当睇例如 3D 啊，或者唔知会唔会有 4DX 咧？咁其实 我唔知啦，我就睇2D 嘅 2D 嘅。 系。 咁如果我觉得啊 3D， 因为我见到我唔知有冇 3D 场啊。 有咩？应该有啊。 咁我唔知啦。 冇咩？ 咁咧佢有啲镜头咧都系刻意将啲。打一掟去你嗰度啊，咁嗰啲啊，或者只个口擘大对住你，我觉得如果你睇 3D， 可能呢啲都几过瘾。 哦，即系唔系意思佢有冇好似玩 Rye 咁样拍法咧？即系好似一个 Rye 咁，即系变咗你玩 4DX 就要咁样睇噶嘛？ 似噶， 都似 嘅 ，OK， 都似 Rye 噶。 明白。 有啲佢哋揸直升机飞嚟飞去，佢哋想凳度喐咧，应该都过瘾嘅，其实系。 嗯。 係 OK。 所以都你當娛樂片咯，娛樂片係冇問題嘅呢度係。 嗯，系啦 ，OK， 系啦，就唔好太要求太多深度啦，系啦。 系啊，你唔好 打啦， 要求有啲咩啦，吓，你都亦都唔要求。我覺得揀得呢套戲睇，亦都你亦都唔會要求有嗰啲嘢睇啊。 但如果我當特攝片，反而佢仲俾到啲我，係咪？ 少少，少少， 少少， 其實少少掛頭片 feel 嘅，其實都係。 係，但就去到後尾先有啦，呢個係咪？開頭佢都仲係細隻㗎嘛，係咯。 你當係咯，最尾。半個鐘度咯， 係啊係啊， 佢細隻都唔係好細隻嘅，其實佢一路打一路大嘅，其實慢慢變大。啊，同埋有一度咧，佢哋好奇怪嘅，我自己覺得啫。佢哋就講只猩猩，即係呢只猩猩同只狼咧，因為佢哋受到嗰個城市有個電波吸引佢哋去個城市度啊嘛，因為咁咧，佢哋就唔會打交，就一齊去嗰個城市嗰個大廈嗰度。我覺得嗰度咧好似阿笨與阿尖咁啊，唔知你有冇睇過咧？ 咁樣。有冇搞错？点解会阿笨与阿尖咧变咗？ 唔系，因为阿笨与阿尖就系只猩猩同只狗。 啊，我屌 都系， 但唔系傻噶。 就一只好大嘅阿笨与阿尖喺度行啦。 哦，即系冇个井度扮星子捐上啊嘛，冇啊。 冇 啊，冇。 阿尖，即系嗰度我自己觉得好似。 哦。即系鳄鱼就好明显唔系好关事啦，佢当哥斯拉咁嘅存在。 诶，喺水上系拉屎嘅，因为开头都唔知有条鳄鱼。 系，即之前得狼同猩猩，跟住鳄鱼啊， 猩猩 无端端加嚟出现咁样。 系，因为佢哋唔知嘅，其实系啦， 系 啦，系啦。系咯，总之嗰度好阿笨与阿尖，又系又系一只狗同一只猩猩同一只。猩猩同一隻狼，我覺得好似啫嘛， 係我即係個動物個種 名 嘅 名 詞， 個配搭好似啊， 明白明白明白，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度都幾過癮，係呢個係咯，就係咁啦， 係好咁即係分分有冇嘢補充定係點？ 冇啦，係咁上緊啦，係啦， 好嘅，咁啊再聽下得其他大家點睇啊？ 好， 咁我補充少少啦， 嗯。 咁我依家睇翻咧，即系佢依家系排第一噶嘛。 嗯。 咁场数都好多下嘅，同埋佢系差唔多又系咩版都有嘅 ，3D IMAX 啊 ，3D 4DX 啊，吓吓吓，咩全景声啊 ，D-box 啊，乜鬼都有噶啦。 好。好。 咁同埋再补少少就系佢只 game 啊，其实就1986年系第一只啦。咁但係佢其實又 keep 住出嘅，出到2006年都有仲有出嘅。 嚇、啊！即係一路有 update 版本嘅。 係出過七隻 game 嘅係，不過佢就唔同機種嗰度出咁咯。 哦，但係啲玩法都係咁樣嘅啫，都係。 都係咁啊，係啊。 明白。 唔係我懷疑嗰只有機械人嗰只其實係其中一代嚟 嚇，唔出。 佢後屘佢多啲怪獸嘅好似。 有冇去粉㗎？你聽唔到？ 咩 嘢 揾 到呢個 game 瞓㗎？ 唔知喎， 咁啊唔肯定喎，你可能佢有少少都唔定嘅。 因為都係華納㗎嘛，其實 係。係咯係咯。 做下宣傳都好啊，係咯。 嗯，好，咁啊好，睇下其他大家點睇，好。 好。 好啦，咁我哋又有咩睇法 呢？我啊，即係爽片咯，因為呢個禮拜我覺得啱啱即係香港檔期啊，兩套啊，呢一套冇乜 budget 啦，有拍到緊張刺激。咁啊，就係嗰套即係上個禮拜大講啦，無聲咩？無聲絕境啊！ 絕境 係啦，係啦，滅聲係咪係嘛？係啊，無聲絕境， 無聲 嗰套係無聲絕境。咁嗰套啊，好明顯冇 budget 啦，全部得八個角色啦，咁啊一個場景嘅啫。咁啊，即係農莊入邊啦，咁啊三隻怪都有啲 CGI 啦，咁但係問題都陰陰陽陽啦，又唔係好清楚咁啦。咁啊， 即 係 荷里活嚟講算，即係唔係高成本啦。係 啦， 荷里活計啦，呢套你抌去香港都唔係低嘅。如果你嘅咁 係啱啱啊，咁啊咁低成本就哇咁啊拍到啊，真係即係茶餐廳價錢， 好犀利 㗎，李之年享受啊。咁啊，即係用到好，即係好即係好嗰啲叫咩電影語言啦，應該話，即係用翻即係最高嘅音效、鏡頭，用翻人嘅演繹。靠個角色個表現， 帶動情緒，有靜快慢動靜嗰種對比，咁啊啲鏡頭好近鏡嘅，搞到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即係啲怪魔出嚟一兩樣。你問我，但係嗰條劇情就冇乜嘅啫，即係都係嗰啲嘢嘅啫。咁但係問題， 講唔過呢個嘅，喂，講過， 係係冇錯。咁我就冇錯啦，咁所以就話呢個就個窩去，即係冇乜 budget 底下嘅爽片。咁啊，今個禮拜又多套咧，就係好多 budget 底下。即係揾錢堆砌出嚟嘅爽片，咁啊實在有幾爽嘅，咁就係呢套末日嘅困獸戰啦，係嘛？困獸戰啦，咁我真係 amazing 就係嗰啲特技真係勁，即係一定係好過漢戰太平洋，咁同埋佢係嗰啲即係嗰啲 樓咧，好第二集網漢戰太平洋啦，好第二集， 冇錯，即係嗰啲樓嗰啲層次啊、碎片啊、嗰啲重量位咧，佢係真係做得好足，而又係即係嗰啲配合過。嗰啲即係成個嗰啲破壞力咧，係好表現到出嚟咯。咁而又我又見係好多個打法係好立體嘅，即係好多會點樣拋去後邊啊，後邊遠咗就會縮細，咁但係由細跳翻去近嘅會多啲，好少即係一個 zoom in zoom out 好有景深嘅立體嘅調度。咁佢玩咗好多呢啲，咁啊變咗好鬼有實感。又有好多人類嘅視點望翻出去上面嘅怪獸喺度打，咁又加咗呢啲咁樣嘅視點喺入面，咁我覺得好正整體，咁啊成套戲都冇由頭打到尾，咁啊真係冇冷場，咁我覺得真係好爽嘅咁樣嘅嚇，咁啊有個對比喺度啊， 係嗱咁呢個當然係啦，即係紛紛都講過係佢有真係特攝片嘅一啲嘅拍法擺咗落去啊嘛，即係你淨係嗰隻鱷魚啊，捐入嗰個樓入面，跟住喺個你見到 office 入面捐過咁嗰啲，其實嗰啲係特攝片以前即係想模型整啊。咁呢度你整到咧，咁到底佢嗰個現場咁 office 係成日只不過係個 CG 嘅景咧，定係佢做個真 office？ 你都分唔到㗎啦，已經開始。 冇錯冇錯。 嗯。 即係冧樓 咁同埋佢有時咧，有時佢嚟個 close up 咧，就影到阿 Rock 啊。即係原來佢後面蒙咗，或者佢入咗個鏡頭個 focus 一影後面，佢見到隻猩猩。咁呢啲咧以往好少嘅，好少會咁處理嘅。即係以往你 key 咪 key 咯，你唔會話好似玩緊鏡頭拉遠拉近，同埋咧佢拉遠拉近，佢真係咧個鏡頭會即係啲公仔會扯一扯扁咗，或者會咩嘅喎？即係你係個鏡頭喐嗰陣咧，個景會扯一扯嘅。佢做埋啊！即系好似佢喺现实度真系将个镜头啊，即 系 对焦改变啊， 系啊，冇错冇错，系 佢真系做埋啦。当然呢个要做冇难度，但以前嘅人系谂都冇谂到啊嘛， 系 冇错， 都冇谂到咁做啊吓，唔系话佢难啊，系你冇谂到咁做啊。咁变咗佢嗰个存在感，今次系用咗好多谂咗好多嘢，令到佢嗰个实景同个 CG 咧系点样融合啊？唔系技术啊，而系个概念上啊。咁又超過咗以前嘅呢啲咁嘅，即係 key 個人肉怪獸呢樣嘢度。咁同埋明明個人好細嘅啫，阿 Rock 好細嘅啫嘛，後面嗰啲好大㗎嘛。佢點樣睇同時入鏡，而又影下佢又影下兩隻，即係兩隻其實都係主角嘅嚇兩隻。咁你點樣去交代呢個嘢？咁我覺得佢都諗得幾好咯。即係雖然嗰係個 CC 位，但係 CC 點樣攞鏡，以前係諗得唔好㗎，好多戲都，所以就悶㗎。咁今次呢套係諗得好好嘅，咁所以同埋都有人講就話佢兼顧到係冇打嗰隻機嘅人同打即係打嗰隻機人嘅嘢，佢都有擺翻落去咯，嚇。咁有人提出過，係。 即係睇過啲影評人講就話咧，咩呢啲叫電玩，因為本身係電子遊戲機嘅嘛，即係電玩改編電影嘅宿命咧，又冇套好噶嘛。即係 even 有啲人即係話《盜墓者羅拉》舊嗰輯咧，都話唔正噶嘛。即係咁講啦，咁佢就話呢套咧，做得好喎、啊。咁佢話個原因係咩？就因為咧，佢本身個 game 咧就冇故仔，咁冇故仔就反而發揮得好。好似你包黑曬嗰啲咁多故事，反而拿捏得唔好。咁呢樣喎、啊，即係大家可以討論。 其實佢唔係完全冇嘅，咁點解佢咧？佢今次係完全拋開曬啫。其實如果佢原本設定咧，嗰三隻嘢唔係野獸嚟嘅，係人嚟嘅。 啊，唔係啩？即係人類變異出嚟噶。 冇錯 ，Milton， 即係個星星城係一個人，個人叫阿 George 嘅，即係真係叫阿 George 嗰個星星， okay. 但係係人嚟嘅，係。 又系 咁啊，唔记得食错咗啲乜嘢嘅，唔系嘅，佢都系即系食咗啲嘢嘅，系啊，佢就系可能啲嘢整咗啲嘢落去啦，系啦，咁唔系佢因为佢冇 啲污染啊、辐射咁嗰类。 佢一代嘅 origin 系唔同嘅，佢有改过嘅。咁、 哦、 我都唔系好记得第一代如果系食错啲乜嘢嘅，即系总之都系唔好似食咗啲嘢。咁啊，跟住嗰只唔知啊，系啦，咁嗰只蜥蜴咧，即系其实应该系蜥蜴嚟嘅，但系都系鳄鱼啊，好似仲要系女嚟嘅原本。 吓、 啊，女人嚟嘅，咁佢走去个水池度游水啦。个水池其实系充满咗嗰啲，即系嗰啲嘅，即系嗰啲叫咩咧？即系嗰啲嘅辐射嘅污染啦。咁啊，濑嘢嘅，即系当然可能佢唔系讲紧泳池，可能佢走咗去啲郊外，以为嗰度好干净，但系原来俾人倒嗰啲嘢嗰啲啦吓。咁嗰只狼仲大镬，食咗只热狗濑嘢嘅，唔系 一只狗嚟嘅。OK OK， 即系烤铁犬 狗啊！ 热狗食咗、 啊， 因为食咗热狗所以出事。 我毒啊！ 人嚟嘅，我人食咗热狗出事。 人佢都话佢哋三个都系人嚟嘅咯，系啊。 O K O K O K。 跟住食热狗变咗只狗咯，呢、這个都几抵死啊！真系。咁我唔知佢咪去咗 H M V 啊，定系去咗边度啊？系嘛？H M V 而家卖转咗卖热狗啊嘛，而家。 咸蛋，仲要咸蛋黄咩？蛋黄张热狗。 系啊系啊系啊。 佢卖热狗，但系佢个 logo 真系画咗只狗落去啊嘛。 只狗食热狗。 系啊系啦系啦，系咪就系奶咗嗰度啊？我唔知系咪。系咁啊，总之嗰只狗啊食咗只热狗变，嗱呢个系初代啫。咁跟住佢又改咗嘅，总之佢之后就变咗系啲又系啲实验室整出嚟啦。咁但系佢都系人嚟嘅，佢设定就佢哋原本都系人类嚟嘅，就系咁啦。咁嗱，谂你就点跟咧？直机唔系直机冇讲呢啲嘢噶啦，系佢呢啲系 唔系有嘅，但系佢已经变咗怪兽啦。 我知直机系咪操纵咗三只怪兽就破坏啲结构？ 佢拆楼嘅啫嘛，系啊， 或者解拆楼哦，就可以解角色。 即系你打 Street Fighter， 佢都系佢完咗啊！嗰阵写下龙啊 Ken 啲背景，你打 Street Fighter 鬼有讲佢咩人啊，大佬咪 fight 咁啊嚟噶啦，系嘛？你拣个公仔嚟，咁呢啲其实可以话系啲背景设定啦。咁但系佢竟然今次咧系一啲都冇理佢嘅，根本话知佢，只不过老一味老作。咁而你话咁咧，就即系佢系完全唔跟啫，你只可以讲。咁呢个唔系好特别嘅。其实如果你系 fans 咧，其实你反而你或者会唔中意。咁但系咧，因为佢自己咁多代都有唔同 origin 啊，游戏都即系佢自己都冇一个固定 origin 嘅。即系如果你阿龙阿 Ken 次次都唔同设定，咁你咪唔会好执着？喂，点解佢哋唔系正底嘅？唔系即系因为次次都唔同嘅，咁你咪 OK？ 咁佢呢个仲啱啱就系因为佢次次都唔同啊嘛。咁我头先讲啊，只不过佢系初代系咁搞笑啫，系咯。咁同埋佢原来咧仲有好多怪兽嘅，有几十款嘅。 哦 ，OK。 Okay. 是啊，但是之后嗰啲就好似冇讲佢点样嚟嘅啦，即系有啊有啊，即系啲单眼怪啊咩怪啊咁嘅，系啦系啦，咁好多嘅，系啦。 跟住呢个 point 都系拆楼嘅，拆楼 系拆楼嘅啫，就系、是、有几只拆楼。 佢有冇嘢打嘅？冇嘢打嘅，即系喺 game 冇嘢打嘅。 我都唔知佢哋有冇互相打嘅咧，我又唔记得喎，因为我就冇玩过嘅，其实我就见佢系咁拆楼，系啊。咁个拆楼嗰部分就一定要有嘅。系，咁阿 Rock 呢啲基本上就作落去嘅啫，即系嗰只人类角色就作落去啫。咁所以你话佢有包袱，佢何来有包袱咧？咁因为佢拣咗一只根本都冇乜，唔系咁多设定嘅游戏啫。咁你可以拣食鬼噶，咁都冇咩设定啊咁样。咁你点中意系乜，你咪作咯，系咪？咁就可能就好过你玩嗰啲咧，因为本身好故事性啊，好似话《盗墓者罗拉》，佢直情有故仔噶嘛。咁人哋都系真系。即係嗰隻玩翻佢係講佢初出道嘅啫，咁人哋都係查呢個卑尼夫女王啊嘛，咁人哋有個古仔嘅，咁你改鬼咗佢，最尾又冇法力，咁人哋梗係唔中意噶。 咪同埋我覺得係，即係你其他啲 game 太大啊個名氣。 係係係係， 即係 呢個反而又唔算話大到，即係佢唔係話冇名就冇嗰啲咁大啊嘛。 佢啲大嘅 game 反而啲人打咗入咗腦啊，即係個意，即係喺個 game 入邊嗰個。形象入咗去，你拍真人系、个形象入咗去，你拍真人嗰时候，你啲人即系如果太过 fans 嗰啲咧，又会觉得 唔 真人做唔到个感觉。 系啊，呢度你求其有只白色马骝，有只类似蜥蜴，嗰啲又变咗鳄鱼啦，当然咁啊有只狗咪算咯。你佢唔系狗嚟噶，嗰只狼人嚟噶。 系狼咯，佢话。 系人形噶。唔係啊，成日狼人啊 ，werewolf 嚟 嘅，狼人嚟嘅 ，O K O K， 係啊，即巨型嘅狼人咯，咁呢度就變咗狗 嘅，係明白， 係啊，佢企喺度嘅，係咪即係好似只猩猩咁咯？但係佢係狼人啫嘛， 明白。 嗰只蜥蜴都系哥斯拉咁嘅，佢成讲明哥斯拉嚟嘅。 O.K. 佢自己都话系好似哥斯拉咁嘅，即系你唔好谂佢呢度咁嘅，呢度其实反而佢仲似翻一只动物啊。 蜥蜴系似翻只蜥蜴。 咁哥斯拉都唔系呆咗，哥斯拉企喺度噶嘛，咁系咯。 系 冇错。系咯，咁呢度就佢都改得几紧要嘅，咁所以其实可能就系正因为佢本身都唔系话好。好啊！大家心目中有個好固定形象，咁所以佢鍾意點玩都得，同埋佢甚至乎倒讚一個阿 Rock 落去變成個主角，咁都冇所謂咁囉。咁可能係因為咁啫，佢就選擇咗一隻唔係咁去到咁出名嘅遊戲囉，即係佢名係有名嘅，但唔係咁出名囉，或者唔係有咁鮮明嘅，你會記得咁多咁複雜嘅嘢囉，都啱嘅，係囉。咁但如果你下次拍第二個咧，就難咁樣做噶啦，係咯。 不過呢套應該我估都幾外國深受歡迎，即係我睇嗰場係幾滿足嘅，即係現場係幾。 唔係，即係佢就評價就唔算好高嘅，係咁啫。收唔收得啊？唔係話非常之好。 O、 okay, K。一般啦、 okay, 啊。一般，明白。 O、okay、K 啊。 不過香港我都反應幾 好。如果美國咧，而家真係除咗 Marvel。保證收得之外，其餘啲都冇乜保證嘅。 嗯 ，OK， 嗯， 明白，都係試啦，係嘛，係啊，都係要搏啊，睇下現場。不過你問我，我就少少就覺得咧，即係爽啊爽嘅，即係緊張刺激嘅。咁而大隻佬同嗰只星星嗰段，即係加咗一段咁樣嘅友情啦，又入魔啦，跟住拯救佢啦，跟住最後又會有啲笑位啦。咁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人與物嗰種刻畫，我覺得 OK 嘅。即當然唔會話好深入啦，但係有喺度回味嘅。咁我反而我最突兀就係嗰隻星星最尾仲無端食咗嗰個女家角。咁嗰隻星星，即係成套戲都唔食人。佢、 哦、 平時拋開啲人啫嘛，咁啲人抌走啫嘛。咁無端端食人有乜食就食個女家角，乜殘暴咗少少，仲要 破壞咗形象。 係啊，成個 zoom in 嗰個女仔 ，oh no！ 咁仲要佢係接到拱橋咁樣跌入個口喎。其實他呢生殖個人都未必跌到，他是要捐埋呢一樣接埋自己個心先跌咗入個口度。Oh no！ 咁啊食咗，咁我度覺得 over 咗少少咁樣。咁你要佢食解咗好多。 應該臨完場佢嘔翻出嚟，其實佢都冇死，咁就好啲係嘛？ 係啊，即係好似《漢子太平洋》最尾咁樣。係啊， 幾咁搞笑。 或者 哇， 隔咗三個月後 嘅咁樣。 系，或者 有旧纸又走翻出嚟，系嘛？ 系啦，三个月后佢系攞呢个英勇勋章，只星星可能俾啲市民拍晒手掌，咁啊，市长咧颁个奖俾佢，点解突然间肚痛，屙旧屎旧屎啊！嗰个女仔走翻出嚟，即系有啲笑位啊，咁样出翻。咁啊，嗰度系 原来佢都冇底，咁啊好啲系咪？ 系啦。一來就即係冇必要啦，你既然你都係塑造佢即係一個動物一個人係救即係叫救世主啦，咁就拯救成個世界即係呢件事啦，咁你冇必要咁樣刻畫佢成個 生活。嗰隻星星始終係一個正義朋友，你覺得 係咪？係啦，即係你好似染了污點啦，即係去盡咗嘛，咁你可以標榜佢自作自受，一輪自私行為，自己差錯佢跌咗個樓咁咪死咯。咁你要插佢食解藥好多方法嘅啫，我攬邊個金桶吉佢個大髀又得，抌喺度抌上去好似或者好似煙頭先 咁 樣開槍又得， 嘔翻出嚟屙翻出嚟都好，佢都食咗嗰啲解藥嘅，個人屙翻出嚟啫。 唔係啦，唔係啦， 同埋佢嗰個細佬咧，佢都係俾嘢砸嚟砸死噶嘛。咁其實佢呢套戲似乎對啲奸角嘅懲罰咧係唔係好流暢？ 係唔係 個？所以咧，我有一個講法啊。呢套戏咧，我唔知道香港佢系咩系咩都 P G 啊，应该都会唔会都，应该都 P G 啊，最少系嘛？ 应该啦，啲二 D 咯，你叫 我唔系好建议大家带啲太细嘅小朋友入场嘅，即系如果得几岁咧，佢会吓亲嘅。 系残忍啦，就 唔系因为 残暴。 我唔实我同常系日做咗呢个实验啊，因为吓、啊、你明唔明？我唔系乱噏嘅，系有啲细路嗌好惊啊。 O K O K， 咁但系可能佢有啲咧，又觉得闷咧，就话瞓咗，因为佢一到啲文场嗰阵啊，系啊，咁既然、哦、喂佢唔系咁，即系喺度讲嘢嗰阵，佢就嫌闷，佢打嗰阵又觉得惊，即系惊唔系讲紧话后屘食人呢啲，系可能开头嗰只白猩猩出场，哇咁已经吓走嗰只，即系佢哋另外嗰只猩猩嗰只，其实已经吓亲咗就啦，已经，因为佢唔系好友善嘅表现。 唉， 即係佢話佢玩嘢啫，但佢嚇你嗰下佢都好惡噶嘛個樣。咁對啲好細，我講幾歲嘅係唔得㗎，佢哋嚇親㗎會。 系啊，你估我哋咩？系、啊，我哋睇鬼戏啊，大佬细个，大佬系 系 系咯，睇七星侠几得人惊啊！即个刀斩开啲怪兽记录吓，唔、啊、系七星侠就唔细啦，即好早嗰阵睇啲 系啊，攞刀自然噶 嘛，即系都系睇啲吉田啊、香地都系噶嘛，都斩到一碌碌噶，系、啊、即系佢好早已经斩到一碌碌噶啦，我哋话拍手噶，唔会话惊噶，点会惊？啲怪兽食咗人，我哋冇嘢噶喎。你我哋咩？咁武侠片斩到一碌碌都系咁，头都甩埋都系咁啦，系咪先？ 系。 而家唔系噶嘛，而家你啲细路系高度即系直情你都平时都唔系咯，你都系睇下啲好得意嗰啲嘢咁样大嗰啲咁你突然间带佢睇个怪兽，佢哋唔知啊，佢哋以为呢套有 rock 做定咩？系咪搞笑定佢可能都唔觉得会有咩恐怖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原来 怪兽就系妖怪兽标。 系啊，呢度原来都几得人嘅，即系对好细细路啊，上到前佢唔系真系好恐怖啊，即系对好细个细路可能唔系咁适宜咁，我讲嗰啲系啊，因为我现场正系有啲咁嘅情况系啦，咁你变咗个细路 VR 鬼叫都冇乜意思啫，系咪又嘈住人系咪？又吓亲佢咁冇意义啦，系咯，我讲晒提下大家啫吓，系啊，咁同埋都唔系啦，嗰只咸湿星星成日都唔系递手指就仲做埋啲。啲讲埋啲咸嘢，即系佢虽然用手语， 手语歌咸嘢，手语咸嘢 系啦。咁佢最尾完场，佢又扮死，一又原来冇死，又玩嘢，好中意玩嘢嘅只星星。咁原来佢想睇下阿 Rock 会唔会喊咁，跟佢又话哥话问佢哥系咪佢女朋友啊？咁佢话哦，佢话啊朋友咁，跟住佢又做个手势，一只手整个圈，一只手势就喺度笃紧咁样。 咁都识。 情感，跟住阿 Rock 地话，梗系冇啲咁嘅事啦，咁佢仲咁反应，虽然嗱，佢完全避开晒啲咩 fuck 啊嗰啲字嘅，即系佢都冇嘅，冇话直情讲呢啲粗口嘅，因为即系佢开个佢揸下战机啊，射嗰只鳄鱼嗰阵咧，佢都话哦妈的，咁跟住后边个字冇咗声嘅，净即系去咗声嘅，即系佢都专登都唔想有啲即系粗口字噶啦，因为佢都预咗你都。有小朋友啦，咁但可能你真係太細就唔係幾好囉，係囉係啦係啦，咁佢同埋告啲唯一搞笑位都係隻星星喎，反而係 啊，星星哥， 反而阿 Rock 冇乜搞笑㗎， Rock 好認真嘅呢度係其他人就佢係嗰兩個壞人就有時做啲傻少少嘢囉，你覺得白痴，即係佢好似好邪惡但又白痴咁嘅嘢咁樣少少啦，咁樣咁啊，唔係話真係好笑嘅呢套戲啊，佢冇話唔係個笑片路線嘅，絕對嚇。咁你話嗰個啊笑面俠，即係阿芬芬話成個啊 Iron Man 咁樣嗰個咧，即係成個 Tony Stark 咁樣嗰個咧，阿笑面俠啊，咁其實佢就好似好抵死咁嘅咯，佢個角色係咯。咁但係你話佢係咪好笑咧？我又唔係覺得佢，佢又唔係佢唔係好笑嘅都係，佢都幾衰嘅嗰條友啦，係啊。咁好彩佢就企喺主我哋嗰邊嘅後尾，咁即係衰都係企喺佢嗰邊啦。咁因為佢專登叫嗰條友出去嘛，因為見到出面冧緊樓嘛，原來佢就想去砸鬼死佢嘛。 嗯，都會砸到。 即係嗰個細佬啊，即係嗰個壞人嗰兩隻弟啊，係佢就見到出面冧緊樓啊嘛，佢咪叫佢喺西低啲嘢，我放你走。咁其實佢根本就估佢出到去都會砸死啊嘛。 嗯。 咁點知砸得咁硬佢又冇諗到嘅，成嚿 打埋啲槍 冇諗到嘅， 成嚿扁咗 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佢冇嘅，佢覺得佢抵死嘅，佢冇話冇識係啊，佢都同埋都 食曬花生咁 嘅， 冇錯。 係啊，佢都有少轉燈咁，可能佢唔知道咁大鑊，可能佢諗住揼到佢硬嘅，可能真係穿頭，點知咁誇咁。咁但係佢冇話覺得佢好慘咁嘅，冇嘅，係啊。咁呢度就阿 Rock 自己就冇殺過人嘅，因為佢打嗰兩個軍佬都係整暈佢嘅啫。咁但就反而變咗隻星星就有殺過，咁你可能你覺得，即係如果喺呢種英雄片，你覺得有個污點咯。即係如果係不打就以為係咯，就咁啦。咁你應該留翻一個美好嘅感覺俾啲隻星星就好啲，因為佢清醒嗰陣其實佢係友善噶嘛，係，即係佢好友善噶嘛，其實係咯係咯，仲好搞笑添，係啊係咯。系咯，咁你会唔会俾阿 Out D2 杀人咧？或者 BB 8杀人咧？咁你都唔会系咪？系咯，系咯，系咯。 CPPO 杀人， 就算边个啊 ？CPPO 杀人先好 似。CPPO 杀人系嘛？ 系啊，慢慢行。 CPPO 就有同阿公主一腿喎，又系咯。 系啦，呢个都唔应该啦，呢个系咪？就算咁都系，系咯，同男主角争女咁啊。 系。 即系如果咁嘅，即系我可以提议下，迟啲拍咩 CBPO 外传系嘛？CBPO 咁跟住系 Star Wars Story 啊嘛，系嘛？系咪嗰只？系。 冇错。 嗯，好。哇，咁有冇嘢想补充下嘅？ 好，差唔多啦，就 俾啦， 咁啊， 冇啦，系嘛，咁差唔多啦，呢套都系嗰句啦，头先纷纷都话过，就系好娱乐性，好娱乐性，咁呢个甚至乎可能睇 3D 或者 4DX 都可能有另一番感受，因为我都系睇普通版，我都系普通版啫，咁不打睇系 3D 定系 2D？ 我系 2D IMAX， OK， 即系靓画面啦，但系都唔系 3D， 亦都唔系 4DX 啦。咁但系佢就话照计以佢个画面嘅估计咧，你大概玩 Ride 咁玩都可以嘅呢一套，系啦。 系，同埋佢 应该都有 大屏幕 啊， 大屏幕睇到嗰啲大嗰啲，即系嗰啲楼嗰啲好震撼嘅，即系好仔细嘅，佢嗰啲碎片啊嗰啲。咁啊，我觉得大屏幕系睇 系。即系随时你玩 4DX 真系星星，哇！嗰下真系有口水喷埋嚟嘅，分分钟。唔系讲笑，真系唔系玩咩？ 有 啊 有 啊 有 啊！咁佢吹风咁就 有 哇！嗰下 烟味有啲 系 啊，冇错。 一定吹风啦，佢向住你哇嗰下，点会唔吹风？你见啲角色都俾佢吹紧，咁佢唔俾翻你咩？一定有啊，系咯，系啦，就咁啦。咁相信都 OK 嘅，即系就算去玩下 Ride， 玩下 4DX， 玩下。D-box 所以咩都有 point， 不過我哋就咁啱，我哋都個個都係睇咗普通版啫，係啦， 冇錯， 嗯，可能玩嗰啲仲有 point D 添嘛，呢套戲 係啊， 即係睇感可能有 point D， 係啦，係就唔止就係睇故事，咁睇故事都冇問題嘅呢套係啊，咁一開場已經係太空站遇害嘅啦，係啦，啊或者補啲咁多啦，呢個就話佢哋有個前度漫畫。 系， 咁就佢又講翻阿 Rock 點樣救只星星翻嚟嗰度嘅。 哦，即 係呢度就其實佢係蒙太奇有影少少啦。今次套戲就蒙太奇影少少啦，話佢細只嗰陣係佢，即係話佢做嗰啲咩話，即係專係追捕追趕嗰啲非法獵人， 反狩獵部隊咁樣係啊， 冇錯啦。嗰陣就救佢翻嚟嘅，救咗只星翻嚟嘅。咁佢呢個佢就原來個前途慢慢講翻段故事，咁同埋。就話佢開場嗰陣嗰個太空站咧，就做嗰個實驗，就打咗啲藥落嘅老鼠就完啦。咁佢又係前途漫畫。咁最搞笑嘅前途漫畫喺 Walmart 嗰度唔知點樣過，係咪 Walmart 派嘅唔通？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即係點解會關 Walmart 事？係係呢下得意啲，係咁樣。係啦， 你借俾通訊佬 通下次又話白玲玲啊，定邊個？ 係啊，你玩到咁 crossover 又咪咯咪咯。 咦唔係話下次啲港產片可以諗諗喎，係連動係嘛，同嗰本風水書啊，係掂掂啊掂，好即係唔有時跳出個 box 係有第二啲作用㗎嘛，係 啊撞到嗰種效果， 係啊冇錯啦，咁呢度幾得意嘅，的確係啦，咁但係套戲其實佢有交代嘅，有講過嘅，係有個蒙太奇咁講過就星星細個點樣目擊即係嗰個星星媽媽俾人殺咁嗰啲咁嘅慘況咁嘅嚇，咁嘅 OK， 咁啊點解會即係有同阿 Rock 有個感情啊咁嗰啲咁佢即係佢有少少交代啦，係啦，係啦，嗯 ，OK， 係啦，咁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其實阿 Rock 就甚至乎點解佢哋唔揾佢拍 Predator， 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咧真係 match up 到第一集即係阿諾舒華辛尼加咁打 Predator， 我覺得係冇第二個人。冇得等做到㗎喇，雖然嚟緊嗰集其實今年有 Predator 喎，唔知大家記唔記得鐵血戰士有新嘅，咁佢就當係自己係佢聲稱自己先係真正嘅第二集嚟㗎，即係佢話佢會承接阿諾舒華辛尼加嘅故事，咁但係佢搵嚟嘅男主角呢都唔係話差呀，即唔差，你艾哲倫保迪都唔係差㗎，以演員嚟講好嘅，咁但係佢適唔適合做呢，咁今次就搵咗呢個無地二殺 The Mist 嗰個男主角，咁係咁你就算操到幾大隻都好，你夠唔夠 Rock 咁大隻呢， 冇 错，或者你仲有冇说有另一个人有说服力可以车门都扯甩啊？即系或者佢今次都系噶，你初初见佢啊，今次阿 Rock 做翻个正常人啦，你啊以为啊，佢中间佢嗰个索带索住佢，见到佢啪一声就可以扯断噶啦， 一 嘢 扯断 咯， 好搞笑， 佢锁唔住佢噶，一样，即系冇去到同你时叔咁黐线，铁链都扯佢尾，未去到，系佢唔系 Rock 噶啦， 扯断 嘅大佬， 个石屎俾阿掹开啊！ 石屎，但系嗰张石屎凳扯出嚟，系嗰套呢度冇，呢度未去到，不过就嗰条 索帶咧，即係而家唔用手扣，用索帶，用索帶原來冇用嘅，佢啪一聲就扯斷㗎啦。咁都唔係好正常㗎啦，其實都。咁但係你都睇慣咗嘅時候，咁係咪佢揸住支火神炮嗰個肥，你都覺得都好普通啫？咪做過啦，狂野時速入邊就成。咁係咪佢只 match up 得翻第一集 Predator 嗰班友仔嘅戰鬥力咧？你會感覺上係咪？或者佢同阿雲迪素啦、是但啦之類咁，都係呢兩條友應該啊。咁你今時今日係要揾佢哋做咧，你先會覺得係 Predator 咯。如果唔係，你揾任何其他男星都好啦嚇，係會唔會你都覺得喂唔會似係有得打咯？會唔會啊？馬仔講下 嚇，斯文啲啊啲人，咁我想企咗啲 係點咧？ 斯文啲啊，而家企嗰啲係阿 Rock 嗰啲，即係佢本身。个身形系咩似翻个 style 似翻阿乐嗰啲咁嘅 style？ 嗱，你其他啲除非你话佢系超级英雄咁，你话佢有超能力咁，你梗系讲咩都得啦。但如果话佢唔系啊，佢系普通人嚟嘅啫，佢大力咧，你要有翻个 physical 个体格俾你去即系想象。咁你嗰班友亦都练到美国队长咁啊，你都唔觉得佢可以打低只 Predator 嘅啫？唔系，因为连阿洛斯华辛尼加都打唔低只 Predator 啊嘛，大佬。 嗯。 即係你 Predator 個特徵就係佢哋成棚人啊，嗰班人都咁黐線噶啦，揸住支火神炮喺度射噶啦。喂，佢哋都唔夠你 Predator 打噶喎。即係你睇過阿洛斯華辛尼加俾人撳住嚟打未㗎？其實嚟啲戲都未啊。咁但你 Predator 就睇到佢係俾只 Predator 撳住嚟打，咁你先 feel 到只 Predator 係有幾勁噶嘛。如果你平時揾埋啲瘦佬啊、女人咁，喂，咁大佬嗰啲你點邊度感覺到只 Predator 勁啫？ 咪係，我唔知咧。Predator 係即之後啲續篇所有炮，我都覺得都係咁撳低佢個能力嘅一路，係咁。 嗯，點解 覺得係好廢嘅感覺上？ 點解？ 嚇，咪因為人又打到佢 B 型、二型又撳住佢打，好似好弱咁咯。 咪就係因為佢哋揾唔到一個人可以做得翻阿洛蘇華辛尼加咁咯。 係。 呢個主因啦，咁但係其實明明有啊，點解冇咧？唔係揾阿 Rock 做咪得咯？我又唔知點解佢哋冇諗過，係啊。 嗯，佢好似而家成日都係用武器打死佢啊，好似 係 自取啊，少少自取咁樣係。 係啊， 係唔係咁你係要自取，但係就係因為你力敵都唔夠自取咁先至勁啊嘛。係。即低温就自取，不如揾空馬窿細路仔搞掂佢啦。系咪？咁咪自取 咯。 系咯。咁你唔系想咁啊？你系想哇？即系你先由力量对拼完唔得，跟住要焗住自取。咁你嗰啲好睇噶嘛？咁你到底而家仲有几多个可以做到美国片啊？做到边个 action hero 都冇乜噶啦。其实，你数都系阿 Rock 地咁。再唔系咩啊 ？Jason 咯，光头 Jason 咯，打晒功夫咁，佢都劲嘅，几劲嘅，系咯。咁啊，冇嘅人唔好多个嘅，但系佢哋完全冇考虑过咯，我唔知点解咯。佢哋而家全部揾啲咧做文戏嘅人嚟打喎，我唔好拗晒头。 系。 下次不如谂下用霍金好唔好啊？我意思个演员。 系。 系。系咯。 系啊。 霍金啊，当然得啦。系啊系啊，霍金用黑洞搞掂佢啊嘛。 有 咩 人監佢啊？監佢啊！咩丹麥女孩 啊？嘛，監佢 係嘛？睇到只 Predator 想嘔，跟住直情嘔到虛脱走咗嘛？唔係打低佢啊，嚇親佢啊！係咪咁啊？唔知佢啊？咁即係咯，即係其實個路線係咪錯咗咧？咁既然阿 Rock 係而家都叫冇㗎啦，都叫新一代 action 片，即係升㗎啦，係咯。咁其實不如考慮一下用咁好啲啊，係啦，因為今年其實佢都唔少戲啊，阿 Rock 講真。如果你讲今年最多戏嘅，会唔系佢咧？喂，真系嚟紧几套啊，大佬。 系。 唔系讲笑啊，咁同埋都科幻片都好多时候啊，系咪？ 因为佢搞笑，好似啲人瘦啊，咁多大只人都似。 入屋啊！真入屋啊！系啊。 咪佢咪就系做到阿洛斯华辛尼加嗰样嘢咯。 系啊，因为其余嗰啲好似搞笑唔得啊，啲人。 吓。 嗯。 唔得，你好明显啊，边个啊？云迪素。就是搞笑奶嘢㗎嘛，就係、是、你話佢好似嗰次就係拍咗套類似幼稚園特警咁嘅嘢奶嘢㗎嘛。 咩臭仔刑警係嘛，臭仔刑警。 唔記得叫做咩啦，但係類似呀，你睇停花車呢套咪直情老抄呀，係囉，阿洛斯維辛尼加嗰套幼稚園係囉，嗰套即係臭細路咁，喂，但係真係 变咗唔好睇㗎嘛。 嗯。 即係佢少少搞笑 ok 嘅，但你叫佢直情拍笑片就舐嘢嘅。咁你反而阿 Rock 就唔知点解得嘅。即係明明 即係当笑片添，成佢认真到。 佢认真係佢认真都可以当笑片冇错。即係佢唔知点解佢好吃得开嘅。咁冇得解嘅就呢啲观众缘啦。咁同埋佢又係走返阿洛舒华路线，就佢个外形好粗犷。咁佢讲嘢又好似懒斯文咁样㗎嘛，你听佢讲嘢又唔系好粗鲁㗎喎。 咪 佢闹人嗰阵係梗係好粗鲁啦，但佢平时唔系㗎，佢平时讲嘢 ok 喎。但唔系呀，云迪素就唔系㗎嘛，平时讲嘢都系史泰龙咁样旧旧㗎嘛。 系 啦。咁咪唔得囉，咁你点样搞笑啫，系囉。 咪因为史泰龙近时又系搞笑又唔得㗎嘛。 系都唔得，系啦，冇错啦。即系变咗云迪素最多都系史泰龙啫，就唔系阿洛舒华。咁阿洛舒华好明显就系、是食得吃得開好多，吃開得好多。咁而家叫做邊個可以頂上到呢個類似位置，咁咪就係 Rock。咁所以其實都冇乜選擇㗎啦，其實都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點解呢啲都咁大製作啦？你唔好話聽請唔起呢啲啊，係咪？點會啫？係咯。咁點解佢哋冇諗過呢？我都好奇咯，係咯。 嗯 即係佢一驚佢嚟拍變咗笑片啊！ 咩啊？ 我都唔會啊，點會啫？唔係啊，嚟緊嗰度講個大廈，即係香港嗰、那個啊，有高嗰個好高嘅摩天大廈嗰套，你睇個畫頭，你都唔覺得笑片啦、啊，點會笑片啫？好慘噶，佢又跛咗啊，咁係咪？ 咁啊， 阿Rock啊，笑片啫。 阿Rock做 GI Joe 嗰陣時都冇當係笑片嘅， 係咯。嗱，By the way，咁今次呢一套Rampage 啊，即係呢個末日困獸戰咧，其實即係呢個加州大地震同嗰個導演嘅。 哦， 個 feel 都好似。 系啦，都有翻嗰啲啦，系咯。不過今次都算 OK 噶啦，都緊湊噶啦，即係成個事件係佢冇乜拖計，一開始就發生事噶啦，係啊。 上次大地震係睇女啫，上次 睇女啫。 係我睇哦，佢個女。 女。 哦，今次又冇乜噶喎，係咯。 係、今次冇啊， 冇乜噶喎，係咯。嗯。除非你話嗰、個女主角女都唔會啊，女角都係個黑妹嚟啫嘛。佢又唔係講個後生女都唔係， 冇 今次冇 sell 呢啲嘅。 所以 佢今次真係集中翻喺個星星同阿 Rock 之間嗰種感情多啲，係真係多啲，係咁都寫得 OK 嘅，係咁呢個導演本身亦都拍好多，即係佢其實好多嘢都參與嘅。你就算連咩權力遊戲咁，佢又拍過幾集咁嘅，係咪？係咪搞錯咗？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呢個係加州大地震嗰個啫。如果係撈亂咗，嗰個第二個嚟嘅。 但佢 handle 到啲 CGI 咯，因為加州大地震又好震撼嘅喎，即係啲特技。 係。哦，佢呢個唔止 handle 到啦。如果頭先我都講過啦，佢今次係即真係活用咗特攝片嗰、那個嗰啲嘢嘅，係咯。咁呢個以前係佢哋啲鬼佬唔係好識得咁樣玩嘅，即反而喺呢一樣嘢上面，今次係即都係一個突破嚟嘅。但如果大家唔明白我哋講乜，你睇下你或者會明嘅。即係佢嗰啲大廈冧，你覺得好真嘅。但你睇翻呢個《漢子探秘人二》咧，你覺得係冇嘢嘅，嗰啲係假嘅嘢嚟嘅，撞爛冇所謂嘅。但呢度你覺得唔係嘅，你覺得係好實在嘅，其實調翻轉咧，會唔會？即係我咁諗啊！而家日本佢哋咪啲對比真哥斯拉啊，佢哋反而係用真實嘅屋模型，但係只哥斯拉係 CG 啊嘛。 係， 我覺得唔好睇嘅。如果反而我睇咗呢套嘢咧，其實會唔會調轉係啲大廈係 CG？ 即係嗰啲超人同怪獸係皮套，反而會實際啲。即係當然你全 CG 都得嘅，如果你做到呢套咁勁嘅 CG， 但你唔得嘅就會唔會倒轉好啲咧？因为你系啲大厦假嘛，唔系个超人假嘛，系咯。咁如果你啲大厦个 CG 做得好，咁其实即系做得 OK， 咁相对冇咁难啦，因为佢一个即系个死物啊，一个吓。咁如果你冧得靓咧，咁你嗰个临场感咪强烈咯。因为你始终砌模型，始终都系模型啊。系咯。咁你个 point 整咗一只怪兽系 CG， 咁点解唔系调转系只怪兽系反而系皮套咧？嗰啲大廈係獅子，咁啲大廈咪可以好真咯？我有咁嘅提議啊，係啦，唔知會唔會試下咁樣做啊？係咯。好，咁冇啦，咁係咪咁啦？呢個戲係咪？ 差唔多啦。 咁大家睇啦，係啦。咁啊，不打嗰個無聲絕境，你仲會要補㗎？ 冇特別。 我頭先講咗少少 OK 咯。 我真係就係咁嘅啫。 尊重你哋。係啊係啊，上個禮拜你分析 到。OK， 係啦，呢套又係必定要睇啦，係啦。 要睇啊！ 同埋大家即係感受一下，即係俾人滅聲有幾慘啊！即係大家可能唔知嘅，我哋個禮拜都感受緊。係。係。同埋再講一次啊！大家只係想幫手啊 ，share 我哋個片啊，即係唔係啊？幫我哋自動啊，你自行 upload 啊，去理一啲你揾到個平台啊 ，upload 啊。你自行 upload，OK，OK，好，大家幫我手。